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 嗯， 好啦，咁啊，我哋上一集都曾经讲过啦，咁啊，今次都真系叫好彩啦，咁我哋喺十二月头有一次录音先啊，系啦， 终于录一次音， 系啦， 不过就唔知道今个月会唔会嗱，今年最后一次啦，咁啊，点睇？希望唔系今次，今年唔系。今次个录音唔系最后一次啦吓，今年 应该唔系嘅，到时再睇下点先。 系咯，嗱，咁今日啦嗰个内容啦，咁其实都系因为我上个星期啦，咁系先喺日本翻嚟香港啦，咁所以今集咧，咁首先就会先讲下咧我今次去日本握手会嘅嘢嘅，咁另外仲有近排嘅一啲新闻。 系啦，好啦，诶，我阿天好耐冇见啦， 系啦，咁都继续啊，有我啦，阿天同 Henry 嘅，今日有三个， 嗯， 好啦，嗱，咁先讲下啦，咁嗱，十一月23-25号啦，咁啊 AKB 咁啊嗰个 握手会啊嘛， 双桨列车咁啊，最后嘅三场握手会啦， 嗯， 咁啊，嗰一日嘅握手会咧，咁其实真系叫我喺我嚟讲玩咁多次握手会嚟讲，系可以系最无奈嘅一次， 点解？ 因为我今次去握手会咧，班 man 买咧，系玩多个字握手。佢玩乜嘢咧？咁其实咧，我嗰日咧，其实我今次握手会咧，我准备咗一顶帽。 嗯， 系。 嗰顶帽咧，其实咧就如果大家有睇阿 Nago 佢哋喺韩国嘅节目入边咧，咁其实佢哋有阵时玩咗一顶咧，系有个兔仔帽咧，一只揿一揿。即系咁，咬一按只嗰只兔，嗰只脚，嗰只脚咧，咁其实已经会弹起嗰只咧。 嗱， 我因为我系特登预备咗嗰顶帽嘅，咁啊去同啲 member 玩。咁但系埋到位嘅情况就系咧，个 member 挂住玩顶帽，冇人理我。 所以点解有啲人选择出 course 去参加握手会，因为就系呢个原因咯。 啱啊！ 你知唔知嗰日埋到位嘅时候咧？嗱，因为我嗰日你知我阿 Sakura 唔喺度啦，咁我有啲券剩咗出嚟啦。咁有啲 member 系我估唔到有得用呢啲券嘅，咁例如美九 吓 系啦。咁 美九都用呢啲券啊？ 美九用到 哇，咁就 美九都用得呢啲券啊？ 因为真系有啲危。 唔係，因為其實本身阿 Mickey Lin 咧，其實就佢今次抽個位抽嗰個模式咧，其實同沙士嗰啲沙士沙格蘭嗰啲一樣嘅，即係其實應該以前未搞過，其實係咪都有分 two shop 啊、one shop 啊嗰啲咁嘅模式嘅？ 哦，乜都冇啊！ 冇啊，就係抽張嗰張 內場認證 卡 啊嘛， 係啦， 係 啦，就係嗰啲啦，所以就變咗佢有啲步數就清唔曬，咁啊朝頭早啊或者係啲第一步啊或者尾步數嗰啲啦，咁。 Okay. 咁啊，見有啲同埋咧，呢幾日握手會咧都有啲搞笑嘢嘅。咁啊，先講下美九先，先講下美九先啦。 好。 咁埋到去美九，第一咁佢見到又咧啊，係啊 ，Kitty Kitty 係咁啊，過嚟啊，過嚟啊嗰時，哇幾好反應，幾好笑。我想話，咦今日咁神，今日唔係佢本身對應都唔錯嘅，哇今日咁神嘅，點知埋到位嘅時候咧，係咁揸我頂帽。系咁揸我顶帽，跟住我心谂 可以可以， 你玩我顶帽定系握手噶？ 我真系玩你顶帽多啲啦， 摆明系玩啦。 连续两日都系咁啊，唔系第一日仲好笑啊。咁因为咧，我其实我埋位之前咧，其实我系有揿一揿我顶帽嗰啲掣咧，嗰啲机关咧，咁就而家弹起身噶嘛。系啦，咁大声咁我埋佢嘅时候咧，咁佢咧就想玩顶帽，佢以为咧，佢因为其实咧佢嗰顶帽个机关咧，其实佢系个咧，佢系有两条嘢。定咗出嚟咧，佢下面咧係有個氣泵嘅， 氣泵嘅嘢係， 跟住一撳佢個氣泵嘅耳仔就會彈起身 嘅。哦 ，OK， 即係泵氣咯，泵佢上去隻耳仔度。 咁但係咧，阿美九咧又叫嗰啲叫做乜嘢咧？又叫係咪犯蠢啊？啲網民成日寫嗰啲叫，即係咧佢以為係拉，點知又扯我隻耳，扯我嗰、那個。我的 弹起咗啦。咁 啊 ，OK， 跟住佢又喺度揿啦，喺度玩啦，玩到够钟为止啊。 系啊，直头系玩到够钟为止。 佢无视咗阿奇咯，喺度玩定 冇。系玩嘅定冇咯，系。 唔系，但系佢笑，但系玩得系几开心。 系开心嘅。 咁你想，你都想同人开心啫。 系啊，可以咁讲啦。 哦，唔系啊，咁你要 man 把开心字，又要氹，咁 man 把又要氹佢开心，你先开心噶嘛？成件事 系咪先？咁啊，难得 开心得滞咯，可能系开心得滞咯。 因为我揾咗佢两日。吓，用咗两张 D D 券，咁两日咧，佢第一佢两日都系咧，基本上，你过嚟啦，过嚟，跟住系咁玩我哋都冇咯，弹下弹下弹下弹下咁样咯， 系弹弹弹，系好鬼烦一样， 真系神烦。 咁啊，另外就仲有一日见咗阿区田京家，咁阿 P， 咁阿 P 因为咁啱撞正佢咗几日佢嘅生日，咁咪都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 系， 咁就系咧，埋到去咧，见到顶帽一弹起身咧。即系兔仔耳一大起身咧，又系笑到收唔到声嘅。 哦， 系啊，即系好多啲咁嘅，好多 man 版咧，咪好多 man 版一埋到位咧，就系咁玩顶帽噶啦。 但系顶帽呢排好兴 喎。系啊， 系啊，好多 man 版都有而家。 系咪抖音类型嘅一生嚟噶？ 类似 抖音类型嘅一生， 系咪抖音嗰啲嚟噶？本来 唔系，其实顶帽咧，介绍啲来历先啦。咁顶帽其实咧就系、是、大陆货嚟嘅。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咧喺传咗个韩国，俾韩国话啲人玩到发扬光大，玩到红晒。咁跟住后屘又而家回流翻上嚟。咁初头我嗰阵因为握手会都遇到一个系嗰边长期玩握手会嘅朋友啦。咁佢都问佢话初头都以为嗰顶帽系韩国嘅，但其实唔系啊，嗰顶帽系大陆货嚟噶。跟住不过系俾韩国人发扬光大咁解啫。 因为玩抖音啊，佢哋玩抖音咧，抖音嘢嚟嘅。因为始终抖音呢嚿嘢咧都系大陆嘅，大陆发展 嘅。反而抖音啲人就唔多见喎，系反而系即系因为我系睇阿 Nago。玩呢顶帽，跟住我先出去先去准备嘅啫嘛。 哦， 系啊， 可能系阿拉哥喺韩国学咗翻嚟，跟住啲人喺度慢慢玩喺日本兴咗，喺佢哋个界里面好中意咁样。 系 AKB 系多咗人玩咯。咁系其实我去入今次握手会之前咧，我系知道系得三个 man 版系有呢顶帽嘅啫。 吓， 第一个吉田朱莉，直头开 YouTube 就系话佢特身大狗冇得卖。第二个就是夏美美月，我不知道夏美喺点解喺边度搵翻翻嚟嘅， 应该韩国啊佢。 夏 美去过韩国噶嘛？ 野生大狗宝贵系买，我觉得应该系。咁阿 Maria Instagram 铺有只帽出嚟，咁但系咧后屘我喺 Wiki 实口中得知咧，嗰顶帽原来系啲饭送俾佢生日礼物嚟嘅。 啊，系啦，呢顶帽最开心，呢啲帽最开心，有饭送， 所以 又唔贵，几好， 又唔贵喎，系咯， 1000 yen左右啫。 系咯，抵啊！ 近排都好多 man 版都开始有呢顶帽嘅。 冇啦，沙可有啦。 沙可同埋阿 Mion 都有嘅。我嗰次我今次握手会，我去咗见阿佐藤美波。阿佐藤美波都话都想要呢顶帽。但系佢应该就即系佢可能又搵唔到咩得卖。但系听阿云菜讲，新宿佢见过有，不过俾人卖晒。 哇！真系好兴。 系啊， 好兴。 咁多个入边咧。有玩呢顶帽个 member 咧，系唯有一个阿云菜咧，云上云菜系 Lappy 咧，系有嗰、那个佢唔似其他人，系有谂过一摸上手就系、是、feel 到究竟系知道系咩回事嘅。咁你其实好似阿阴阴啊，或者系阿咪赞啊，或者系阿摩架嗰啲，都净系系咁揸顶帽咁揸，即系下揸咁弹下啫嘛。但边个一摸上手，其实原来系空气嘅气氛个原理，戴一顶帽， 即系证明佢有读书咯。 系啦， 或者佢会在意嗰个叫做个构造或者系个模式咯，即系原理咯，佢系会咁都系一个，因为我咁多个入边嚟讲，然系今次叫比较知性个 member 啦。 咦？但系其他 AKB 嗰啲有冇握过啊？即系 有都有。 但都系玩晒嗰啲冇啊？ 系 沙海应该有见啦。 沙海有啊，仲有十梦都有，仲有尤加林啊，阿喵啊，朱丽美游啊，嗰啲都有见嘅。不过主要都 HKT 为主嘅。 哦，嗰啲对应都 OK， 还可以啊。 基本上你埋到位啊，除咗一个 man 把系叫佢都唔肯玩嗰、那个。 边个 ？Model 噶？ 点解咧？ 我埋到位，咁我其实个 member 都有玩顶帽噶啦，咁有阵时有啲我叫你玩唔玩啊？玩啊！阿沙士直头就话，因为我嗰日沙士嘅，咁抽咗六张券，咁咪都咁好彩抽中咗嗰张到落场认定卡，咁咪一路都同佢一路倾，咁一路写啦，咁就同佢讲下一啲大顶帽啊嗰啲，话时话。 同 SARS 倾偈真系要真系需要啲转数啊！买到位嘅时候咧，咁话话咩啊嘛，咁佢见到点好得意啊嘛，我树因为只嘢弹起身啊嘛，我试过试过，咁我话咁我佢话。頂帽好犀利，咁我跟住同佢講，因為阿 Nago 喺韓國嗰方面玩頂帽，我見好可愛，所以我咪買頂翻嚟，跟住握手會玩下咯。跟住我話：啊，原來來自推嘅，我心諗：哇！你突然之間你咁樣轉咗個態，轉咗個嗰邊，我話我即刻撈外邊咗要。咁我跟住咪同佢講：其實我唔係來自推嘅， 我想退嘅 ，HKT 退嘅 ，HK 想退， 得個真係乜咁樣啦。咁跟住亦都同佢順德亦都講下咧，我係點解會想退 HKT 啦。亦都後屘兩個第一日打咗頭一句就係 有 我加班啲嘢，江田結奈啊，因為我係去到日本嗰一日啦，11月22日啦，前 HKT member 咧江田結奈咧宣布結咗婚，同一時間兩個都係同一個反應，我加班結咗婚， 嗰一日大家知，嗰日 嗰日大家知， 握手會之前嗰一日，咁可能Sasha 可能係嗰一晚就應知噶啦，咁大家都有同一個反應。跟住后屘喺七周年公演嘅时候，Sasha 都攞咗呢个嚟做一个话题。 我加班结咗婚 啦。系啦，咁到最后埋尾嘅时候咧，咁都时间够啦，咪走嘅。咁啊，Sasha玩，我就玩啊，即系讲多一句，你有啲咩可能你买到位，佢唔会话叫会话即系啲可能主动玩你顶帽啦。咁但系问题有啲你叫先玩噶嘛。但系 Madoka 系我玩咗三日。他基本上佢系連續三日咧，佢都我問佢玩唔玩，唔玩， 佢唔中意啦，可能係。 我唔知啦，可能係。 喂，可能佢覺得係比較幼稚， 唔啱佢個 style。係 啱唔啱佢 style？ 唔係，我覺得反而係佢嗰個，因為嗰、那個握手會嗰陣時候，因為佢其實係有啲嘢你叫係唔能夠同佢接觸關係，因為嗰啲舞其實佢可能擔心可能犯規嗰啲啊，因為。我試過一，因為試過有陣時就係可能係俾心或者可能合照會嘅時候咧，咁有陣時可能有唔小心嗰啲店有接觸到嗰啲位置， 都係噶， 都係嘅， 即刻縮開噶，即係可能佢擔心可能會有啲犯規行為嘅。咁 佢驚犯規，同埋又唔係好啱，又事實上又唔係好啱佢咧，佢又咁成熟。 但係同佢講咧，阿 Sasha 都有玩咧，即刻咋？ 哦，咁又哦，咁你咁你呢個就成立啦。 係啦 ，Sasha 都有玩，咁我唔驚啦，攞正 翻 冇。咁 Sasha 都咁 Sasha 有。Sasha 我同佢唔系，因为我系其实我玩咗三日，我玩咗一部、两部、三部、四部、五部、六部、八部，我玩咗佢八部，佢有七部都冇斗过我顶帽，跟住去到第，跟住去到最后嗰部嘅时候，同佢讲唔系，其实 Sasha 都有玩嘅，冇玩哦，咁啊，跟住佢先两只手咁样，就话诶，几得意喎，咁样嗰只， 跟住阿 Sasha， 跟住如果你冇讲嘅话，佢一路都冇玩嘅， 咁应该佢应该唔会揸嘅，佢应该唔会搞嘅， 或者如果你第一部有见到，第一部已经见到 Sasha， 跟住第一部已经同佢讲，同阿元神讲话阿 Sasha 都有玩嘅话咧，佢都会揸嘅， 佢会，我相信 佢会揸嘅，因为冇 Sasha 佢冇 Sasha 嘅 approval， 佢唔够胆揸嘅。 我覺得係咯， 我都似呢樣嘢，我都照你咁 都 係 嘅，都有啲 係啊。 喂，佢好守規矩嘅一個，阿圓圓就好乖嘅圓圓啫。 好啊 ，very good 啦。 咁啊，另外 長期靠嘅 係啦。咁咪都另外有啲哈碌嘢啦，阿金握手會。咁其實我第一日我第一 day 咧，咁其實我今次我有一個實習生 member， 我冇抽 HK 實習生，就係阿松本日向。 嗯， 即係點解咧？因為其實阿軒娜咧，佢係可能係大把人有關係啦。佢有少少叫做大把人嗰種咁嘅熱情咧，同埋嗰種好扯嗰種咁嘅特性特質咧，係、我係有少少應付唔嚟嘅， 頂唔上啦， 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其實佢反應係幾好嘅。咁但係問題有陣時你知大把人嗰啲搏擊嗰啲，其實你嗰陣時你有陣時你撈唔掂噶嘛，特別有啲關西腔嗰只咧。咁嗱我第一日咁，因為我係本來諗住係攞啲券去見阿軒娜嘅。咁點知好衰唔衰呢？我埋到位之後，我差唔多到我嗰時候，我先發覺咧，原來我排錯隊，排咗去隔離街旁嗰條隊。 但又俾入喎，咁啲券喎， 啲券啊嘛。咁後屘我咪再翻去同啲 staff 講，跟住咪調翻過去咯。咁翻到去嘅時，咁調翻過隔離嘅時候，咪又排過啦。咁埋尾見阿軒娜嘅時候，軒娜係好中意頂帽嘅，好難玩嘅。咁我同佢講，頂帽係先 all 嗰部 Adidas 我，跟住佢話咩咧？個波牛磅。我细佬唔系牛磅啊，先我个波，我虽然我觉得我读音唔算系准，但系冇理由睇错咁样睇咗牛磅嘅大佬啊，大佬你唔系话你牛磅我点样甩，我点样连翻条线话你，唔系过波阵系先我个波，跟住够咗走唔该。 哇，咁玩嘢？ 唔系，因为个唔系个诶个啊咩个三诶咩 系啊，有时间啊嘛，有时间啊嘛，咁样嘥，咁样嘥， 咁就浪费啲时间。 唔系，我觉得佢似系玩嗰啲双嗰啲诶 双星 诶系啦，嗰啲诶嗰啲套装嗰啲嘅。咁但系我但系我觉得佢真系可能听错，因为阿轩娜有名，你叫系 HKT 所有嘅笨蛋嚟嘅， 听错系听错， 因为。佢连成数表都搞唔掂嘅啫，嚟噶佢系一个。 哎呀，九妹啲 friend 啊， 差唔多啦。 系，所以直头就心谂，我谂你话你都系咁系，咁样听咗都几离，都离离题万丈。 对，一期咯， 就系嘈嘛。 系诶，唔系第一部嚟噶。 哦， 嘈极有个限啦。哦，不过我谂可能真系听错啦，可能就 系。 系 啦， 或者 可能听错。 佢特登诶， 一玩嘢，一相关都 OK 啦，咁样。 系啦， 相关语。 咁啊，仲有啊。板口利子 吓， 咁板口利子咧，我见佢嘅时候咧，咁我都系戴咗戴顶帽去揾佢啦， 继续啦。 咁即系顶帽嗰啲机关一戴嗰阵时咧，佢同阿 P 一样都系笑到收唔到声嘅，好鬼中意顶帽嘅。咁跟住咧喺即系临走嘅时候，佢叫我企喺度，企咗喺度唔好走住，攞咗部手机出嚟拍片， 拍顶帽， 系即系我即系佢即系佢俾嘅时候，跟住我后屘咧，我揸一揸顶帽咧。大只帽咧，佢直头攞嚟拍片啊！叫你唔好走啊！你等我影埋你先走啊！系啊，系 咁好笑。 系我想怪唔到啲咁嘅玩法咁样。 呢排兴啊！ 呢排因为佢系中意，佢系中意呢顶帽啊！ 佢中意呢顶帽，师傅叫你乜嘢啫？ 而家板口你只系有啲小朋友性格嘅， 同埋跟住佢可能佢见到就啊呢顶帽边度买噶咁样， 都有问过嘅。咁唔系佢知埋你爱有嘅，我同佢讲佢买啊埋你爱有嘅。 唔系，你话边度有啦？咁样嘅帽啊，咁样噶， 系啊， 乌沙基咁样咁样，波士咁样。 所以佢直头系见到，其实咧，我玩即系嗱，今日我即系握完手，咁握完，咁啊拍完片嗰啲录完片之后，咁就走噶啦嘛，即系谂住走噶啦嘛。你唔好走住，你唔好走住，跟住我手机出嚟咁样，你夹咁一揿你帽，跟住等你大起身之后，俾佢拍片同影相。我心哇，嗰啲咁嘅玩法咁样。 啊，咁真系好无奈噶，收回嚟嘅嘛， 真系无奈， 真系好无奈， 真系无奈。 啊、我永远了解不到呢啲嘢，你话我会唔会戴头？一定 唔会戴，我一定唔会戴， 我都唔会戴。 咁你但系你见到其实阿修会嘅时候，你见到哆啦 A 梦啊、卡比兽咁样行嚟行过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你都唔会 care 啊。有啲即系喺会场上面你唔会 care， 会场上面你绝对唔会 care， 因为我 care 啊嘛，大佬。 但出到去之后你就唔会咁做啦嘛。 绝对唔会，更加唔会添啦，里面都谂过啦。 咁、但系问题成件事系好玩同开心嘅， 开心咁样玩法喎， 好玩。 咁啊，另外啊，仲有一个 man 打，我系想赞一赞嘅。 边个？ 异族天音。咁其实嗰一日咧系握手会第二日夜晚嗰一尾场握手会嚟嘅。 OK， 咁我排阿天音嘅时候咧，咁其实条队系非常之多人嘅，咁多人都唔系一个问题啊。 系。 咁但系个流，但系问题条队移动速度实在太过慢，我因为嗰日我约咗一个朋友出老抽嘅， 系。 咁我就开始有啲疑惑，咁发生紧啲咩事咧？咁但系跟住我后屘我查一查，我发觉咧原来前面有个沙企紧咗喺度。 点解咧？ 跟住我再望一望究竟个。望一望喺天音嗰条入边发生紧啲咩事？我更多人系抽嘅，我先心话系濑嘢啦。原来喺第八部开始咗嘅时间，天音第七部啲人都未清晒。即系我记唔记得我年初喺握手会嘅时候，系咪曾经讲过咧？有啲人喺个箱入边抽嘅，跟住系嗰啲签名嗰啲， 哎呀， 嗰啲衰嘢啊！即系嗰班友咧，系埋到位咧，咁样左咁样喺度左炒右炒，度吹水又阿芝亚咗成嗰啲咧，即系 哎呀，嗰啲啊 lucky 咗嗰啲炒嗰个， 系嗰啲应该要改啦，我 就 当 个收位够钟啦，佢先思然攞张纸出，先攞张抽咗嘢出嚟，跟住中定唔中？中嘅话咪签名，跟住咪又喺度有同你抌时间咯。即系嗰一只啊！ 但系佢都会同你玩嘅，但系就 你冇办法 出嚟唔涨咯， 出嚟唔涨。咁问题系嗰个人咁直落，咁一般嚟讲，就算你迟咗，咁啲 man 把有阵时可能都会即系第七部啲人清晒，咁第八部通常 man 把都会松啦，松行啦，咁点都可能要等咗五十分钟先翻落嚟噶嘛。 系啊，正常，一般系咁啦。 阿天音冇咁做到， 直 杀直 杀啦， 直杀埋第八部，即系。我当即系，乜嗰阵 即系佢冇翻去后台休息咯， 佢休息个乜都冇，就咁直接同你第七、第八部嗰啲完全一次过直线过，佢自己连唞都唔唞啦。咁因为我见到我条队嗰阵时咧，因为阿天音其实喺四期嚟讲都系几出一个几有人气嘅 member 嚟嘅。咁佢嗰日系完售嘅，冇升嘅。咁你若果你咁就系直落，其实佢有可能可以。 玩到去九点几噶，因为佢有，因为佢可能玩，跟住我，因为其实我排条都系排系第三条蛇饼，我系出边仲有蛇饼排紧噶。 如你咁样讲，就一定系有蛇饼啦。 系啦，咁所以 喺度玩嘢。 咁但系问题，我埋，因为我埋位嘅时候，其实本身我已经排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问题系佢完全佢冇休息过，冇剩，佢都一样系咁好对应。咁样放啲等你哋啲人啊，咁即系话嗰其实佢有可能系连续玩足三个钟头都唔止啊。其实佢如果佢咁样玩法嘅话， 哇！呢个真系好讲体力喎。 系啊，咁但系你又见到佢有一个咁嘅专业意识喺度咯。咁咪其实讲真一句，如果佢走咗，可以冇人玩佢噶。咁但系问题系你等嗰班都系辛苦嘅啫嘛。咁佢宁愿自己辛苦啲，咁咪自己一路咁挨落去咯。咁呢个我觉得抵赚嘅，呢个就觉得 咁都啱嘅。 系啊。因为都有阵时，其实好多时候你见到有啲 man 把你过咗钟都点，即系例如阿美狗啊、芝拿嗰啲都会，都总会喺后面饮啖水，剩乜都 点都要啦， 系嘛？但系佢有冇咁做到咯？佢直接杀，佢直杀落去咯，直杀落尾咯。 磨太多人啦，咁样讲。 系啊，咁佢都唔想你等等埋啦，因为你始终你莫将你发出东京都要时间噶。 系啊，就系佢就谂呢样嘢啊嘛。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今次系几抵石嘅。 OK 啦 ，very good 啦。 咁啊，另外就见咗一啲例如人其他啲 man 摆啲神推啊，石小姐啊，马克河啊嗰啲啦。 吓，人哋神推， 人哋啲神推， 人哋神推喎，唔系自己神推。 不过咧，我见咗人三，因为我见阿十梦嘅时候就同人哋玩连番嘅，三连番三个。 哇！ 三連番系即系三个，因为三条友咁排，咁第一二三三个咁样排过去啊嘛。咁玩連番啦， 都係夾定㗎啦，連番 係啦，夾定㗎啦。咁反而我去見阿沙嗰時候咧，我反而我阿沙可係認唔出我哋個朋友個名字。我同佢講，因為佢都係用講自己個名嘅啫嘛。但係我同阿貓河咧，同埋阿石小姐咧，我講咩？我講我哋啲朋友個名字，佢即刻有反應。 沙可係㗎，沙可系呢啲嘢，我觉得都几金鱼记忆噶，啲人名 系啊。 但系你见到，但系如果你见到嗰个人个样咧，佢会认得噶。 系 啦，但系如果你讲名咧有问题，即系系出事噶。 系啊， 所以中意沙可嘅朋友，如果真系好想见沙可嘅咧，你问一问我，我睇下我有朋友可以帮你靠教。 我讲佢，我讲佢个名啊，问题佢啊沙可冇反应嘅，沙可 系啊，所以 佢联想唔到个名啊，即系个名同个人样。 因为我试过两次噶啦呢样嘢，系啊啊，所以搵个朋友噶嘛，讲定就话啊，我要嚟啊乜，但系最好中意咩嘅，咁啊睇下办法可以帮帮手啊嘛。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见猫河咧，我噏咗个朋友个名啦啊，乜 边个 乜得知啊？跟住就系我就石小姐阿马骝马骝官嘅同我特指啊 ，no this guy 啊呢家不记得嗰啲嘅啲乜鬼嘢，仲有咧，你问嗰啲 member 咧，系如果你同跟如果你又拍片或者成嗰啲咧，佢会叫你翻去问候翻，叫佢哋加油噶，即系叫翻猫河叫翻某君工作俾心机，马小姐石小姐叫某君做嘢俾心机，系噶有咁嘅情况噶。 好啊， 即系嗰班系入晒脑噶，嗰班即系明知处嚟噶啦。咁仲先仲有边啊？仲有边个 member 咧？啊，有一个 member， 佢我见佢嘅时候咧，我先至发觉咧，原来可以咁样玩法嘅。咁一般嚟讲，我哋系咪抽合照啊，或者系抽嗰啲叫做拍片嗰阵时候咧？ 吓， 咁系咪通常嚟讲，你系例如你？抽有兩，即係如果你抽三張，你中咗兩張，咁其實通常問題你拍片嘅時候，你都係一張，你都係拍一個可能係過十秒嗰條片，跟住就叫你乜嘢嘅，跟住啲沙嘅叫你加速走噶啦嘛， 係啊冇錯。 但係阿夏美唔係咯，夏美因為其實佢拍咗第一條片其實過咗十秒噶啦，跟住其實本來個沙本講我走噶啦，唔好走，佢仲一條片未拍。即系佢总，因为我抽咗两，佢要我拍晒嗰条片先至压手走人。 编辑狂 ，OK 啊 ，very good。 即系我后屘发觉原来系可以咁样，即系总言之，你 都系睇 member 咯，我觉得 太过过分噶。如果你条片个时间唔系太过分，我觉我唔系，因为我跟住后屘我抽阿咪嘅时候咧，我都系抽中嗰两张嘅，都系可以咁样做。即系话总言之，你个条片嘅时间你唔系太过分嘅话咧，咁其实你可以拍晒两条片，跟住先可以俾你，跟住先走到都仲得嘅。即系总言之，你个条片嘅时间你唔好太过癫或者太过长嘅话咧，即系等个 member 太耐嘅咁，其实个沙都冇乜所谓嘅。 哦，咁 呢一点就大家下次抽嘅话，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OK， 系啦。 咁啊，基本上都系咁上下啦，系啲系总言之系啲 man 把见到顶帽都发神经噶啦。阿阴阴直头啊，我哋有啲钉咁嘅直头咧，你俾顶帽我玩啦，过到嚟嗰啲咧，即系今次握手会系最多嘢就讲就系呢一样咯。 哦，咁好啦，咁跟住个时间都应该差唔多啦，咁多嘢，咁多资料性嘅嘢，握手会嘅经历嘅嘢， 系啊，今次握手会好玩， 好玩 好玩，如果咁 好玩，但系你管人好无奈咯。 是的，其实差其实是玩顶帽都是不是真的玩个人呢， 不是玩个人咯，依家玩顶帽都。 喂 人玩开心啲啊，但是玩顶帽真 係。是啊。 喂但是有样嘢几好嘅就係你起码喂你一见到顶帽认到即刻认到你啦，认到你个人啦嘛。 嗯 是啊都 OK 嘅。 不过我就吐槽啊，因为你记得我哋有顶帽咋，认得你个人，不过唔认得你个名。 哦， 多数都是认得样子不是认得名字的，尤其是成日嚟嗰啲咧，记名 系， 记名都 唔系。如果成日嚟，真系应该样同名字应该记得嘅、嗯。但系你唔系成日嚟咧，认得个样子都算唔话得噶啦。 系啊， 唔系有 太多人啦，实在。 唔系有啲个，因为你知道我件事，其实我系开挂噶嘛。咁我同佢讲，你哋出道嗰日我生日嚟噶嘛。 啊、 基本上有几个咩咪记得我生日日子嘅。咁、嗯、但系个名字都仲系争啲咯。 算 哦，难记噶，对外国人名，对佢哋嚟讲，我哋系外国人嚟噶嘛， 啱啊， 所以系难搞啲噶。 唔系你要简单啲咯，你唔好叫啲复杂嘅名字咯。 哦，都系噶啦。唔系不过而家我发觉其实原来咧，佢有啲提供俾你嗰啲即系佢拍片嘅时候咧，佢咪有 set 提供俾你嘅一啲、 嗯、 有啲对白提供俾你嘅。 啊，对白啊。 嗰啲原来你识玩嘅系几好玩嘅。即系佢有一个咧，其实系讲打针嘅。其实我咁本来想叫沙哥讲打针个俾，讲打针个俾我嘅。 佢又唔系着嗰啲。 唔系，不过问题系，我嗰个问题系，我拍条片俾个老友啦，算吧啦，唔好理啦。咁佢话因为你嗱天气冻啊，你唔可以，我帮你打啲针啊。但跟住话我怕打针、啊，唔得要打针嗰啲咧，即系、啊、你可以玩呢啲咯。咁、 嗯、 另外仲有啲就系、是天气冻啊，打边炉好嘛？你有咩推介先？嗰啲啊， 即系互动咯，有 识玩你就嗰啲，其实你都可以加料咯。系而家我开，而家开始识玩啦，而家开始识啦、嗯，因为唔再系净系自己开个题俾佢咯。 啱啱 系啊， 都。佢一個係自由，喂，佢一 part 係自由嘅， 係 free 嘅， 就拉屎個 part 嘅， 唔係，但係佢係有啲係 setting 咗嘛，即係而家 setting 咗啲都可以加啲嘢落去。 哦，好啊，哦咁樣， 即係佢有十個選項嘅，咁我 做咁多好似得五項喎， 十樣， 依家多噶啦，依家越嚟多 嘅。咁佢第十個選項咧就係自由嘅，即係點都得嘅。咁、 嗯、 但係問題我話嗰啲打邊爐啊，或者打針嗰啲咧，其實就我下面我加咗少少自己嘢嘅，加咗呢啲咁嘅玩法。 哦，好， 就係呢啲。 我等我出年體驗下先，因為我20號到過，1月20號， 到時候你咪玩下咯。 哦， 係啊。 咁啊，但係我都幾多人啊？今次應該試下咁啦。 今次呢度先， 就咁上先啦。咁下一節翻嚟。 嗯。 駆け上がった時に息が白くなってもう冬だと気づいた枝だけの異常は寂しそうに見えて落ち葉を踏まないように避けて走ったいつもの景色は今だ僕たちは生まれ変わる 乱飛びしながら同級生たちを何人も追い抜いた。ポニーテールを結ぶグレーのシュシュの位置が少し上にしたせいかよくはめてる。歩いているのは同じ制服、不意に目が止まるその花は見慣れてたはずの君、通り過ぎてた道端でハートしたんだ。おはようの一言で僕たちは 好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讲完我啲握手会嘅情况啦，个报告啦。咁今次落嚟咧就讲一啲就系握手会之后我喺日本嘅日子啦。咁其实咧，我今次去日本其实咧，除咗参加握手会之后咧，咁另外亦都有一个目标就系HKT 嘅七周年公演啦。咁亦都有个几年开心嘅报告嘅。咁我系去咁因为我嗰日握手会我完咗之后咧。我是直接去羽田搭飛機落福岡的， 是 撞到670 Man 8跟他們同機，是其實我不知道是否跟沙士同機，因為我好像聽到沙士的聲音，但問題是人又不見，先是大概9個 Man 8同機，都接是一次挺開心的經驗來的，是啦， 原來在街都撞過幾次了， 系啦， 撞過一次啦。咁唔係嗰日，陣間 我啲再講後邊。 係啦，咁嗱，咁嗰日喺福岡啦，咁其實我係頭兩場我冇睇到嘅，因為佢一日之內進行咗1、2、3、4、5場嘅表演。咁頭兩場咧就係三期生同埋嗰啲朵粒車嗰啲嘅，咁另外一個就係二期生嘅，咁跟住就係一期生連埋沙士。我是第三場開始看的，跟住就是輪到本班啦，咁七周年公演啦，跟住七周年公演完咗之後的就是嗰個叫做二次會 ，OK， 咁二次會嗰度咧，如果大家係有睇有DNN 咧，大家睇翻真係非常之好笑嘅。 二次會即係仲有後續啦，仲有下文啦， 但係就玩到嗰個就差唔多係去到十點。 十点几开始系嘛？ 十点十一点先完噶。 哇！ 因为嗰个系for啲 成人 man 把，同埋玩耐啲嘅。 系即系七周年公演完咗之后，咁一班成人 man 一班有20岁嘅 man 把，咁可能就系喺剧场入边咁啊搞啲小玩意啊，或者啲叫一啲环节啊，咁啊同大咁啊系啲类似啲小型公演啊诸如此类嘅嘢啦。 即系嗰日中咗嗰啲 man 把就唔系嗰日中咗嗰啲观众就睇埋落去咯，可以。 唔系。都是另外一次抽的， 另外抽嘅， 要另外抽， 即系第一，即系第一场还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跟住就七周年剩翻，跟住就系二次会。 哦，二次会就另外嘅， 嗯， 系啦，每一场公演都系分开嘅。 哦 ，OK， 好。 咁啊，睇完二次会之后啦，咁其实我嗰一晚嗰日应该十一点零钟噶啦，我系谂住搵地方食饭嘅时候咧，咁我落咗天，咁我落。咁啊，喺搭 lift 落咁多落到去地下，咁啊，你天神你知附近个，就算嗰个时间搵嘢食都唔算系，都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 哦，咁啊，三点几啦都。 咁谂咗成日，不如谂住食拉面算数啦。咁啊，跟住去，因为我上次去一间Manba 都帮衬过几次，一间都几出名嘅拉面店嘅。 嗯。 咁啊，行出嚟嘅时候咧，同啲Manba撞到只一只。咁系佢哋系嗰一班，参加二次会嘅Manba嚟嘅。咁我应该系准备去嗰啲叫上保姆车咁啊离开，跟住食宵夜嗰啲啦。跟住系见到佢哋咯，上车咯。咁啊系都系见到阿松哥、阿蔡仔啊，阿 boss 睇到 boss。 OK， 系啊，咁啊系嗰班 member 咯。咁但系问题都走啦，大佬，我都如果我因为我要赶食完嘢之后，我都要赶电车啊。系咁，你打个招呼就算啦。 嗯， 咁啊。咁啊，今次系七周年公演，其实系有一个几开心嘅报告嘅，有两个啫。咁嗱，咁本番公演嘅时候咧，咁亦都介绍咗五期生啦。 系啦，出嚟啦，终于 系啦。咁啊由先年中开始，咁啊招人，咁跟住到可能我其实我系咪特登紧今日先至公布咧？ 应该系嘅，特登嘅，因为点解咧？你七周年咧，应该系有啲特别嘢公布。所以你某程度上一定是抠呢啲时间去做啲特别嘅嘢。 唔系，因为初头其实我估计就系、是正常嚟讲应该你知周年公演呢啲其实系俾啲一期生啊嗰啲嘅嗰啲大子嚟噶嘛。咁但系会突然之间俾新人出嘅话，咁其实即系话你系一期生同其实系同一日出道啦，只系年数唔同啫。咁但系谂下 AKB 十三期生其实都系 AKB 生日出都系初登场噶啦，出道噶啦，咁其实都唔系代表啲咩嘢 嘅 啫。 佢冇代表咩嘢嘅，即系佢可能 set 嘅 timing 系今次系 set 呢个时间咯。 系咯，咁嗱，咁十四名期生。咁个表演力表演欲都唔错嘅，咁我觉得 O K 可不过问题系一次过多十四个人名，我有排记。 算啦， 再慢慢睇咯， 再 慢 慢 计， 再慢慢搞啦，呢啲慢慢嚟。 比较困难啦，而家都冇转数翻咗。 咁啊系。 不过亦都有另外一个非常之令人振奋嘅报告啦，咁就系HKT 嘅新剧场咧，终于都定咗啦。 不过翻去。 搬翻去唐人丁， 搬翻唐人丁， 系啊，即系 喺个 shopping mall 隔篱，好似 搬翻去附近咯，唔太远嘅地方， 都唔系，好似喺 根本上就系旧时剧场个位， 差唔多， 唔系即系嗰个位嚟， 应该佢 exactly 佢就话唔接近嘅，但系佢睇个地图就应该系， 但都系嗰个 area 嚟嘅， 系嗰个 area， 但系佢系近东门嗰边嘅个位系，你个商场喺呢个位，佢当门就喺呢个位，但系佢喺当门下边嘅。 哦，咁冇话，咁冇办法整到一模一样啦。 系啊， 即系一模一样，嗰个经度位度一样啦。咁但系嗰阵时， 佢话喺楼添嘅，仲要即系如果地日本嘅一楼，即系其实应该地下咯。 系啊，地面咯。 咁同埋嗰阵时佢话会搬翻去噶嘛？嗰阵时即系初 其实冇讲嘅，不过 冇嘢先嚟讲嘅。 而嗰阵时就系话会有个会迟啲会有翻个专用剧场嘅。咁但系而家就搬翻就即系唔系？但系你知我哋一啲人就话其实。你知而家天神个场几方便噶啦，只不过系即系 方便， 其他人有要可能争场咁嘅咧，咁咪知啦。 远翻啲啲咁多都 有啦。咁但系嗱，因为我其实我事后跟住嗰一日喺十一月廿七号嗰日咧，其实我系去过唐人丁嘅，睇个地盘嘅情况嘅。隔篱咧嗰啲住宅啊、商场就起好晒噶啦，系佢系特登空咗一个空地。乜都未有嘅，系嗰大家就睇我喺 Facebook 贴嗰啲就知噶啦。咁其实佢系一啲叫做零件啊嗰啲嘢摆喺度嘅啫，乜都未砌未成嘅。所以点解要去到2020年先至四月先至系新剧场开张 咧？就喺嗰度，就喺嗰度。 系啦，咁我但系其实佢嗰阵时个地盘咧，咁其实应该可能佢要处理埋嗰个 C 私人樓先啊。 O、okay. K， 係因為可能處理埋個私人樓，跟住先至可以到個劇場嗰、那個嗰、那個檔，所以先至乜嘢啦。不過我若果咁啊，我因為我就睇嗰個啦，咁我相信應該唔止就係得 H K T 一個咩嘅。应该是仲有啲 佢仲佢商场再综合咗一啲博物馆啊，即系博物馆嗰啲，因为我见我喺个嗰个商场介绍咧，佢有一层咧好似系做博物馆嘅，系做嗰、那个好出名嘅棒球明星嘅博物馆嘅， 又系做翻王贞治博物馆之类 嘅嘛，就系、是、嗰、那个 就系王贞治啊， 系就王贞治。 但王但我想讲，其实喺福冈巨蛋都已经有个博物馆系摆王贞治啲嘢噶咯， 咪搬到嗰度咯，就系、是、 咪就搬嗰度咯， 可能啦。咁所以你变咗而家你嗰个场要等佢2020年先咯， 要睇下喎。啊，博物馆又好 ，HKT 又好，都要去睇下。 系啊， 要大2020之后咯， 系 即系奥运，即系奥运你过咗去，即系东京左右，你行过可能顺便兜个圈去福冈咯。 啊，不过2020年到时啊插得入先算啦。系好大镬噶， 到 时 啊，系啊，到时先算啦。 系啦，咁我就觉得值得期待嘅，同埋一个开心报告嚟嘅。 开心报告。 咁你始终你 HKT 个剧场公演都唔系都有两年啦，个剧场都两啲空咗两都两年都系租人噶，呢两年都系、所以要等埋即系等埋2020年嘅话，咁春季咁翻到咁啊新公演落成，咁应该计翻时间，阿 Sakura 同埋 Nago 应该可以赶喺 HKT。新劇場一周年嗰陣時翻嚟嘅，如果照時間上時間線上嚟睇嘅話， 一週年問啲， 唔係因為佢2020年四月啊嘛，咁但係阿 Sakura 同埋奈子係2021年四月翻嚟啊嘛， 係啊，2021年， 係啊，所以條線上面應該係可以溝得埋嘅，不過退後真係睇下點樣先啦， 太遠啦，太遠啦， 唔係可能我就係擔心緊佢會唔會真係會直情去到嗰邊發展就唔翻嚟。 应该又唔会嘅，咁 要睇睇点样咯。佢而家佢而家 Iset One 嗰度，喺日本都有一个唱片公司出埋单东支出噶嘛。 唔系，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嗰个经纪公司 AKS 噶嘛。 吓、 咁你问题 AKS 会唔会放即系会唔会放只金蛋出去俾人先？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哦，咁大前提，大前提睇下有冇更加只金蛋摆出嚟嘅啫。如果佢有， 唔系依家咁样睇你，佢睇个销量其实系金蛋嚟噶。系咁打嚟噶， 所以 但系依家个经，始我觉得有某程度上就系依家佢个他即系个 OK 嘅，依家发展系个 location 系 OK 嘅。又讲紧其实系最主要睇下依家个经纪公司个合约始终仲系 AKS 嗰边、如果好似我哋讲即系可能大少少啊，咁跟你咪啱啱咪 HKD 佢有个演唱会嘅， 系 咁佢两个都翻咗嚟表演噶。咁、其实你某程度上即係如果佢嗰边冇嘢做嘅话呢边可以继续 work 㗎，即係有机会出返嚟做一阵嘢㗎。 啊呢个都要讲过啦，呢个都要。咁因为希望先讲啦，咁 HKT 有个12月15号咁我有场 演唱会 嘅喺东京嘅。 喺东京。 其实嗰场演唱会呢就係、是、庆祝 HKT 七周年嗰个一场特别演唱会嚟嘅。咁係个通知嘅日期其实係非常之短，咁其实係12月2号。咁但系问题是公演嘅时间系12月15号，两个星期都唔够。咁系个时间上系非常之赶啦。咁我系翻到嚟香嗰日，我系12月2号翻到嚟香港。跟住喺 Twitter 上面先开始收到啲咩报，咦唔够两个礼拜之内，原来有个好，原来有演唱会有成嘅。最大个 point 系 Sakura 同埋奈子都会参加。 啱啊。 咁但系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咧，咁啊另外有一班 韩国饭咯，韩 国饭就声讨啦。喂，你话你喂，但系问题你话佢哋系乜嘢噶嘛？你话佢哋暂停晒所有 HKT 嘅活动噶嘛？咁点解要去参加啊？成啊嗰啲，咁都搞咗一大头发出嚟啦，好多叫嗰啲叫咩言论啊，嗰啲 言论啦，麻烦嘢 啦。咁个经纪公司佢啲饭头就话联署话唔俾佢哋翻嚟，话喂唔该你遵守翻你合约。咁但系问题，我想讲咧，佢哋个合约嗰时候，佢哋其实过嗰时候咧，其实讲到明咧，佢哋其实系奈子、樱花，佢哋其实系有，佢哋系有需要系翻嚟 AKB 方面咧帮手宣传只新 single 嘅，即系low way 名嘅。咁但系问题咧，个人方面就俾咗问题，因为你点解话系嗰段时间要专任咧？系因为你哋韩国要赶住出道啊嘛，我先俾咗个人你先啫嘛，即系其实由一。呢件事其实是有条件式 咁俾咗一个人你先，跟住系你中间要俾翻，你中间你借翻个人俾我噶嘛？即系当然我跟你嘅 schedule 行做人嘅。如果你唔，如果你唔放人嘅话，哎、我都冇使出界，系咪先？ 即系你有事，即系你日本嘅嗰边有事嘅时候，你要到，你真系要到嘅，你同我讲，我要俾你噶啦。 唔系唔系，平时应该唔系咁样。 即系呢个 single way man。宣傳時間呢你是要放個人回來給我的，但是問題是你有，如果你個是有，你個人是有時間就可以，如果你沒有時間的我都催你不上，即好像中間變成、蛇堡代 center 或者是找了、金川美月代 center 那些這樣的情況， 即是其實那個 case 是這樣的，即是如果他那邊宣傳期過了，而阿薩古拉那邊有沒有做的話，其實他可以回來日本那邊做事，幫手宣傳這隻碟的，即可能限定就是這個 moment 咯。其實營運一早講了的、OK， 但是問題是你班友有沒有聽到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啦，但 可能他沒有那麼細節知道一件這樣的事的，我講真就 而且加上呢他們是 HKT 的人的， HKT 周年公演，其實如果你這個時間你放個人回來，其實都合，你真的回個人，因為其實HKT 犯个态度就是你哋暂时不是 AKB 嘅，咁你哋翻嚟个态度其实你哋只系个嘉宾嚟嘅啫嘛，即系我哋一路以来态度都系呢一样嘢咯，但我哋唔系话当你 HKT 嘅 member 咯，系你哋一个嘉宾翻嚟庆祝，翻嚟一个翻嚟一场所场祭典嘅模式啊嘛，其实基本上你哋翻到，其实你哋翻到嚟系可以为合情合理合法嘅， 翻嚟一阵间去到嗰边完咗，翻去韩国咯， 系啊，即系翻到嚟，其实都系 V 运运咁出，大哥仲有啲水玩下，跟住就放翻你走噶啦。 V 运运呢翻 V 得几耐啫？睇得几个钟？ 因为我睇翻啲网友所讲嘅就系、是、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个个都觉得冇问题过，系咧，你韩国人觉得有问题啫。 因为韩国系觉得佢真系佢自己噶嘛、 所以成件事其实我会觉得系你班友冇嘢揾嘢嚟搞咯，因为唔系本身其实佢哋两个连送行公演都冇做过，系咪先？咁所以我因为而且你 AKB 嘅 single， 你点解系拣十一月廿八号先出？好明显就系谂住避开咗你嘅宣传时间，即系等你哋完咗宣传期啦。咁我有時間啦，咁、你咪放個人俾我啦，你放到咪放俾我咯，係咪？ 你同佢哋講啊，嘥氣啦！佢覺得呢啲，唔係佢覺得咧，你俾咗佢覺得呢啲係佢個人嚟嘅，咁佢個人總之年半到咩2021年係嘛？係 啊， 一直都係佢個人嚟嘅。總之你有啲咩大事你問過我，我俾你先準翻去。 其實基本上就係要等韓國嘅，基本上係俾韓國方面。唔係，係韓乜？佢哋而家嘅行程是韓國嗰邊安排㗎，即係其實佢哋放得咁樣，其實韓即係韓國壓咗頭㗎啦嘛。 係韓國壓咗頭㗎嘛，咁你嗰啲泛民啲或者啲 fans 韓國嘅 fans 出乜鬼嘢聲？即係 講咯，我真係完全覺得打 都連韓國嗰個英文又出，日文又出聲明都話呢個佢哋嘅貨，佢哋安排咯。 係咯，係 啊。 咁嗰個變咗係佢哋嗰個即刻就喺12月4号定係5号咩？四號定 5号咯。 五号啦，五号又出咗一个通告，咁就话其实佢哋今次咧翻咧系一个叫嘉宾形式嘅啫，佢哋唔系真系翻，佢哋唔系真系做翻 HKT member 嘅，唔系兼任嘅，只不过大家唔使担心， 翻嚟几个钟嘅啫， 系啦， 唔系翻嚟做个演唱会啫，仲有走噶啦， 个嘉宾因为庆祝佢哋始终唔系，因为我始终 HKT 出身噶嘛，佢哋嗰就 系， 所以其实成件事系。好小事啫嘛，不過 即 係 小島由唱翻 AKB 俾唔俾啊？俾， 因為佢做嘉賓啫嘛，唔係做 member 啊嘛， 係 啊， 嗰只啫嘛， 係啊，即係例如可能紅白佢哋跟住歌合戰請可能請南哥做嘉賓做評審都得噶， 係啊，點解唔可以啊？ 係咯，佢可以做噶，因為佢雖然佢唔係 member 啫，但係佢可以做呢啲噶， 係 啊，可以噶。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成件事你班友真係唔知發狗癲啊！直頭 咁啊，你咁我覺得兩件事。即系佢某啲，佢唔知道玩法啫。即系假设性，可能佢哋觉得专属就应该就系即系一直 stay 喺个队度， 系啊， 唔喐嘅。但系佢哋可能倾，即系佢唔知道个 contract 系可以咁样写噶嘛？人哋 啊，啲饭点知咁多嘢啊？咁而家 啲饭就唔理性嘅，其实不嬲都系 啲饭而家冇嘈都得啦。 依家就依家平息咗噶啦，我觉得。 韓國方面我出了一個通告啦，咁都暫時叫 冚一冚 啦。咁但係佢又另外講下啦，咁啊 FNS 歌謠祭啦，咁嗱因為舉辦，因為 FNS 歌謠祭咁亦都有舉辦啦，咁啊舉辦個 part 陣間先講啦， 陣間先講啦。 咁 AKB 就阿 Sakura 啦，咁啊叫做短暫翻嚟，咁啊做一次 center 啦。我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電視台要求嚟嘅，我覺得係。 应该系，唔系因为佢问题就系，因为佢都翻咗嚟日本咯。咁样你与其咁，不如顺便表演埋啦， 顺水推埋舟。 系啊， 因为佢哋I1 都有翻嚟表演噶嘛，都有表演噶嘛。 唔系，因为其实咧嗱。日本四大电视台入面啦，东 TV、日 TV、NHK 同埋富士啦，呢四个电视台入面咧，富士系最虾韩嗰个嚟嘅，即系你即系想当年阿富士阿少女时代嗰代嗰个年代咧，富士系非常之多韩国节目嘅韩国电视剧，韩国 都多啊， 系啊，所以你其实咧，你睇得出阿富士嗰个叫做取态嘅，咁富士咧其实佢可能系叫阿。请咗 Ice One 过嚟，咁跟住咧顺水推舟咧，咁叫可能托 AKS 咁啊揾咗佢哋过嚟帮手，跟住就不如可能开个条件啦，俾佢哋两 pair 两俾 Sakura 两 pair 人咁样玩，我觉得系咁样嘅，系啊， 应该系啦。第一啦，第二佢反正佢跟住落嚟，佢下个礼拜嗰集嗰、那个第二夜都佢哋成四队一齐喺度表演咯。 Ice One AKB 礼物喺度举办，哇！呢、這个我真 系哇真系，佢话揾24个 man 爆喎， 系啊。 不是全部咩爆喎，最紧要记阿天几少？ 应该我谂应该 AKB 六个 ，Ice One 六个，奶六个，举六个，我估应该系呢个，应该系咁。 我觉得个排序可能四廿八都未必咁多人， 一定有 唔系一定有 Sakura， 一定有阿边个阿奈子 系啦。 板道 板或者 AK， 因为佢咁 做 AKB， 唔系因为可能某程度上，因为咁样咧就削咗 AKB 个名额。 我觉得不是因为现在其实阿 Sakura 他们的排位是 Ice One 的嘛 ，AKB 停了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的，我觉得应该就不过看到时怎样啦， 到时看。 不过问题是当日是妈妈颁奖日本场，即是说他们几个可能讲到呕血，几个 Ice One 的嘛， 哦是啊， 是啊， 是 的，这一点 讲明有 Ice One 的，是啊，所以这下他们会强一点 的，不是可能是这样的，他可能预录。未必是即场的、 我觉得不会，因为 我觉得会， 因为你始终在、日本、你电视台那边加上你那个叫做合作企划的话，我觉得娱乐的话就反而会不是那么好看，所以我偏向会是 live 的。 我偏向就是娱乐的，因为检大呢，即是刚才我说，即是之前说他们那边要去妈妈表演嘛、如果你这样怎样飞过去呢，咁你又要赶飞机飞过去嗰边？ 唔系东京场啊， 乜 嘢 日本搞啊？ 日本场啊？ 唔系日本场啫，就系日本场，佢都要赶，佢赶车停都要噶嘛。 哦，咁系啊。 咁其实某程度上预录咗唔出奇嘅，因为佢哋你哋睇唔到噶嘛，预录咗系咪先？咁其实你表演完之后，佢哋咪喺嗰边再出去再去东京场，其实好窄嘅。 哦，可能系一半一半咯，即系俾一半预录嘅俾你先，跟住再去拉俾嗰时。两二咁样咯，韩国最兴噶啦，啲嗰啲即系我哋睇嗰个 Ice One 嗰个出 Ice One 啲巡演系噶啦，一大轮巡海影片先，喊到飞起先，跟住再出翻嚟都唔出奇噶，啊呢啲时间佢继续喺佢个场嗰度， 系啊， 咁啊 出奇噶， 到时再睇下点情况。 下个礼拜三咯， 下个礼拜三，唔系因为你始终唔系出晒咁多 member， 系啦， 可能佢某程度上可能韩国啲 member 埋喺嗰边咯，你日本啲 member 埋喺嗰边咯， 看下点到时 系啦，咁啊，另外 佢讲都系佢 未有，但系未有边个打， 未知嘅， 应该我估唔会公布个名单，系要佢要俾十派嚟，所以一定系临场先俾你， 系啊， 临场先知。 啊，希望见到曹操喺嗰边啦， 应该有嘅，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 我想我离家， 啊，离家都好，离家得吓，离家 Lisa 姐都得 ，Lisa 姐都得。 我觉得会用嗰个板道 AKB 嗰个班底。 即系 Lelo 嗰啲， 系 Lelo 之流啊， 即系 都好 无国无，即系无国界嗰个， 哦，唔系即系嗰，唔系即系板道 AKB， 板道 AKB 班底咯， 系咯，咁你唔使再清咯，净系清翻，净系清可能清加两个咯， 系啦，咁跟住就讲下呢个啦，咁 AKB 啊 ，AKB 啦，嗱咁 AKB 嗱咁头先我哋讲 HKT 生日快乐啦，咁亦都要讲一讲噶啦 ，AKB 生日快乐啦，系啦，咁AKB 同埋 HKT 个生日其实都系争过嚟两个礼拜噶啫，都好近嘅啫，咁啊嗱就系寻日啦，12月8日啦，咁啊 AKB 咁啊13岁啦，系生日快乐， 唉13岁啊，唉亭亭玉立啊真系， 哇已经13啦，哇即系过多几年就好大年纪嘅， 系咁啊好事嚟嘅， 都好事嚟嘅，都好事。 咁啊嗱，13岁啦，咁 AKB 咁，佢今次个公演又反而有拆咗 几场嚟做、啊，即系可能朝头佢朝头早做一场，跟住夜晚一场、啊。 嗯， 咁呢个好似 AKB 以前比较少见， 以前一场过噶嘛， 以前一场过一次，以前一个 系啊，咁啊，不过都几好啊，咁啊多啲人可以 多啲嚟睇， 多啲人睇到今日气氛都几好啊，系咪先？ 啊， 咁啊，另外嗰日最今日就寻日啦，13周年公演最爆嘅嗰单嘢咧，就系阿环山由依咁啊，指名下任总监督。 啊！呢、這个咁啊，向井地， 向井地美音 啊！阿美音今年总选入边就系话佢以下期总监督为目标，咁啊，你行到啦， 行到啦， 系啦，咁 发达啦。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高珠呢个问题。 哦， 高珠冇高珠，高珠， 因为我好多好多 冇得做啊！ 我知啊，即系因为高珠其实个 target 都系总监督呢个位置、因为某程度上你其实喺你睇喺佢做嘢方式啊，或者系讲嘢嘅方式咧。他已经似住自己咧系接系谂住系下任总监督嘅位置，所以咧佢讲嘢系唔留情嘅。 哎呀，阴功啦咁啊，点啊？ 系啊，依家就好担心啲人，大家啲饭就开始即系阿美音做咯，我咩多啊？但另外一方面，另外啲饭咧就开始担心紧呢样嘢，高珠呢个人，因为佢一直以嚟个存在感咧就系佢似住，即系佢唔系似住嘅，佢觉得佢可能会系接佢第三代董鸭督呢个位嘅，系估唔到今次即系真系好似阿琪咁话斋爆咁爆。 因为唔系嗱，当时其实阿尤姨接任总监督嘅时候咧，咁阿高书其实系当时系民推啦，民间呼声最高嗰个嚟嘅，即系尤姨之后嘅咁。当然啦，除咗佢之外，另外一个就系蛇宝啦。咁嗰阵时阿美音都仲未叫做有嗰个叫总监督意识嘅。 唔系插少少嘴先，我觉得阿江田奈奈应该系会窄啲嘅，因为始终佢去咗 SDU 做队长，所以 嗰阵时未有嘅。 我知文嗰阵时文说就当然有少少啦，但后屘佢调咗 SDU 之后就冇咗，大家啲饭就冇咗啲回事嘅。 好啦，变咗船长就唔好做 captain 啦。 但系嗰阵时 唔系 captain。 而家变咗阿蛇宝系， 唔系见咗船长就唔使做总监噶啦， 唔系跟住，反而系变咗阿蛇宝个 tag 个定位变咗做系 ace cup member， 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嗰啲系二三号王牌啊，而家变咗系、 ，OK， 即系其实你见，因为我其实喺握手会嘅时候咧，咁你都知其实通常嚟讲系咪都会播嗰啲握手会啊或者演唱会嗰啲咁嘅嘅，咁佢哋喺全国握嘅时候咧 ，center 唔喺度嘅情况咧，全部系蛇宝大师。全蛇宝系全，即系阿伤感列车啊，仲有仲有其他嗰啲 路伟明 啊，目击者啊嗰啲咧，全部蛇宝师嚟噶。所以你其实你变咗阿蛇宝，我即系我嗰啲讲笑就系蛇宝叫万能大师王嚟噶，你系。所以你其实阿蛇宝个定位其实比较偏向系 Ace 级同埋嗰个系咩咯？ 佢不嬲已经系 Ace 级噶啦，不过只系知个位依家个位置可能代 A 咯。可以企上代 A 嗰个位咯，因为话代代师咯，总之佢个位置系可以帮手插呢啲位咯。 咁你因为美音啦，咁咁其实本身初头个定位就系次世代 Ace 嚟噶嘛，咁但系后屘都叫做后屘发觉自己就营运就转咗路线， 受推不受补啊，第一 可以真受受，我谂去不受。 第二就系人哋攞第一名啊。你又好又好紧要噶，呢个对人哋对 AKB 咁有爱，咁你梗系抵你做总监督啦，即系净系呢一样嘢已经系一个理由啦。 喂，第三我觉得佢有自知之明，因为佢开始开再推已唔发觉佢沉其身嗰班唔推，认为唔推佢， 系啊， 依家佢感觉到佢要有喺 AKB 立足咧，就应该系总监督呢个位。 不过你要我讲咧，咁我有少少阴谋论嘅就系、是，现任总监阿细井咧有意清晒阿前总监茅野忍嘅所有留低所有嘢，因为其实你见到自从阿胡学奇失势之后啦，咁阿茅野上位啦，咁其实佢走个路线其实系佢同阿而家细井嘅路线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嘛，即系茅野有啲咩唔掂嘅就揾其他掹其他人帮手，咁但系问题细井嘅路细井上台之后咧。佢即刻放翻曬所有其他姊妹團嘅人走，將啲資源集中翻曬喺自己人身上面，所以佢直頭係將 Team 八佢跟住係唔算打散啦， 未打散， 但係就將 Team 八就全部搬咗上去正規 AKB 嗰 陣時， 所以其實加上嗰陣時佢直頭亦都係擁咗向忍擁咗阿小六日要上嚟嘅， 小女友意啊，江武伦嗰班嘅 年纪细同埋可以乜嘢啊嘛，同埋可以可以叫做 keep 得耐啊嘛。 咁同埋有啲仲同埋阿咩啦，阿川山彩希啦，川山彩依家其实好吃香嘅，喺依家 AKB 嚟讲。 你其实你留意到一件事就系佢。将茅野忍当时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破坏了， 你看这样 绝对是啦， 因为当年茅野忍时代的时候，其实你说茅野这班人小律有意味到他们，个个都是在说沙古娜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他只有上一台之后，他用回一些人，用回一些资源，用回到自己的人身上面，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若果阴谋论讲的话，由于这件事其实细井可能有暗示过你，不如你滚下一个你个接班人先，咁我到时候我铺我手培训，咁可能某个程度上嚟讲，因为总监督呢个佢唔做得噶嘛，咁我可能就俾个暗示你，咁若果你要走嘅时候，咁我都唔使咁腾鸡，系嘛？ 都可以系咁讲。 佢应该佢而家华山游医佢计条数咧，佢应该如果佢咁样讲咧，佢咁样样去 plan 嘅话咧，同埋佢自己都谂过，佢自己都 应该唔会做多耐。 廿六噶啦，其实佢 佢今年廿六， 谂过会毕业，但系可能如果我估，我纯粹估，应该系佢如果佢真系毕业嘅话，应该半年至九个月后九个月。 我唔会，我哋预嘅系预多年龄嘅。 我哋佢嗱今日佢指明咗系向咗尼美音，咁可能出年。十四岁嘅 AKB 十四岁嘅时候咧，咁佢又宣布毕业，2020年度就走人。 O K， 我哋我系 因为需要，因为我哋个观综合个观念咧，即系应该系需要俾阿 Mion 咧系去接手 AKB 嗰阵时候就要去开始 run 一啲嘢。 咁啊，睇佢快上手咯。 都唔系睇快唔快上手，我觉得就算快上手都要一年零。因为你某程度上总担高呢个位咧系好个 pose 系好重要。你除咗你要识知道运作之外，你仲要识同啲 member 有沟通，佢需要一啲时间去接呢啲嘢。 即系我可能有啲人觉得总监督呢个名任命无实，咁但系总监督呢个系最多限度都一个精神支柱嚟噶嘛。咁我覺得一年時間俾阿飛龍接手，我覺得都係一個正常嘅模式嚟。 我年零啦，我未，我覺得一年都穩啲嘅咧。 唔係，即係佢俾一年時間阿飛龍咁接手，咁跟住後屘畢業。 我諗， 因為你高橋藍係咯，俾都用咗成年零去 train 我諗係佢一年嗌畢業啫，佢嗌畢業跟住幾時走，可以話出業未定噶嘛。 係啊， 咁啊，如果計可能兩年咪啱咯，即係我計一年咧就話嗌畢業嗰下。 係啦， 咁所以同你哋。计划差唔多，咁最后可能又出业未定噶啦，跟住又再择日噶嘛，可以。 即系好似系南哥嘅模式。 南哥咁样，南哥择日 噶嘛。南哥就再择日咯，所以佢一定有，所以某程度上有啲嘢佢要衔接，所以佢需要时间，所以唔会咁快话。阿环山由于都可能仲有段时间嘅。 即系可能AKB 十四岁嘅。 所以佢自己喺 Twitter 度都话，佢未嗌毕业噶。 系啊。 佢话十四周年佢都仲喺度噶。 系啊。 咁即系话俾多啲时间佢。 可能十五周年就先出业噶， 先嗌毕业，跟住再正式嗌完之后，跟住再睇下几时走， 或者15周年先讲出业都得噶， 都 得。睇佢做嗰样嘢，佢几时做得到咯？ 但系我就觉得其实你唔应该将一个总监督个位太过年纪大先业俾佢哋上位咯。 但 其 实系啊， 因为其实你见到阿由于其实是23岁就先至接手总监督呢个 位， 咁但系阿南哥都系21岁嗰阵时， 唔止好似12年， 24年，同阿大师差唔多噶嘛， 唔系细过大师噶， 九一年出世噶， 九一年啊嘛， 九一年出世噶，系啊，咁所以你计翻条数嚟讲，如果阿美音应该系而家20岁啫嘛，咁你应该系21、22岁开始，佢一定要接噶啦， 系 啊，所以我觉得佢唔可以太大年纪接嘅，因为如果唔系你。如果唔係你擺得幾耐啫，係咪先？即係總監督。 佢要畢業噶嘛？ 係啊，所以我會覺得一年可能一出年啦，14周年嘅時候，應該就邊個接手，咁跟住後屘先至再乜嘢咯。咁啊， 再睇啦， 再睇啦，再睇。 但係我會睇好向真係美音做嘅。 得啦 ，OK 嘅啊 ，OK。 講翻少少啦，跟住佢其實公布咗啲嘢都其實 OK 嘅，都係。 咁啊， 都係啲研究，係一啲研究翻升格啦，頭先係咯。 始作盟下同埋，其实我升格嗰几个 member 俾我系有印象嘅，始作盟下同埋多田京家咯。因为始作盟下都系嗰个叫做 在研究生之中都是握手会卖得最好的几个啦。 自动卖一定是的啦，因为已经是当是可能十六期新已经是当是一个 AC 的存在，即是后辈 AC 的存在的。 多田京家因为在综艺节目上面的定位都不错，而且他好像是有一个，因为他长期有一个叫做电台节目的帮手的嘛，即是常驻 member 来的嘛。所以我会觉得他两个是性格是正常的，但是跟着那几个我真的不懂了。 那几个可能都是我怀疑是顶一些位的，所以他可能升这扎的 member 咯。 可能啦。 长友海彩海，跟住山根亮宇系咯，跟住大圣珍宝啊，呢几个都可能是摄位的用的。 OK。 咁另外跟住佢喺公布咗啦，喺 request 沙嗰度时间咧就会就12号到19号都有 live 嘅， 系啦， 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咯。其实最我比较意外咧，系自作文下有 solo， 好快， 系啊，自作文下有 solo 演唱会啊，即系快过上次天白嗰三位 member 噶， 哇，好快、啊。 系咯，即系佢未 作本身 系人气高嘅，系人气高嘅。 而且佢有阵时喺 Solo 唱歌都唔错嘅。 哦，我听下佢唱歌唱成点啦，俾 听。即系唔系，即系可能唔系要。我觉得咧，演唱会先见真章嘅。如果你 Solo 佢可能当练歌啫。 嗯。 系啊，佢失准就冇所谓，但系你演唱会失准就好大镬。 嗯。 但系到时咪睇下点先咯。 系啦。睇下点样样啦。 好啦，呢节差唔多。 咁我哋呢一节完咗，咁我哋跟住翻嚟做一节。 好。 Thank you.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啦。本来咧就谂住想讲一讲下关于 AKB 嗰个歌后比赛嘅，咁啊，但系二月先开 show， 咁我哋就 miss 咗佢啦 ，miss 咗佢先， 先讲啦， 系啦，咁啊，等我哋完咗先讲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另外一单嘢，咁啊，另外呢单嘢咧就我谂我隔篱嗰两位会兴奋啲嘅，我会争啲嘅。咁啊就系讲紧乜嘢咧？就系嗱，咁。年头啊，系咪年头定年中啊？ 年中 嗰阵时，咁啊板道，咁啊三板道，咁啊联招，咁啊叫搵新血啦，我亦会一定会咁嘅款。 应该系大约五月到话五六月到就已经出咗个消息话会招人。 系啦， 跟住七八月到开始就人就做 show 咯。 系啦。咁啊， 啲候選 man 把做 show 咯。 系啦，咁啊，半年過去啦，咁啊，跟住喺上個禮拜，咁啊，板道聯招生亦都開始咁出嚟啦。咁啊，乃木板有幾多個？乃木板14個， 11個， 十一個，十一個 ， 咁 漢字就九個， 平假舉就一個，系啦， 剩翻嗰啲咧，佢 total 有39個，咁啊頭咁啊，剩翻嗰啲就剩翻嘅，剩翻嗰啲咧就收埋先，咁啊等佢哋再好啲之後咧，就再分配，睇你咩版。因为头先啲 应该有后补， 再加九再加咩系唔够数， 系唔够数嘅。佢暗地里收咗一班，可能叫艺研究生咁嘅嘢咯。 咁啊，佢直头 即系准研究生。咁 佢直头话系，佢直头话系板道研修生讲咗噶啦。咁啊，就适当嘅时候就会 分再定出嚟。 个 title 就系 AKB 嘅研究生，不过问题系仲。不过问题系AKB 研究生都仲有公演， 即系乜都唔出嘅，即系 乜都唔出噶啦，就系训练嘅咋， 就系想清咯。 OK， 就系纯清咯，即系总之佢觉得佢 OK 啊，就可以上咯。 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 跟住要 keep 住要留意一下，会唔会仲有其他人出嚟噶咯？ 会要噶，睇下边个乜嘢就掟佢出嚟，喺啊侧边摄下嗰个可能系噶啦。 呢啲再留意啦，因为始终某程度今次选咗39個，其实有啲可能即系我之前正如即系入边话斋，其实某程度上都会有啲研究生出现嘅。咁另外有啲你已经辞退咗噶啦，所以某程度上你可能见到可能未必有39個嘅， okay， 最后尾出嚟嗰个都 系啦。咁乃木坂都好似本身有12個噶嘛，但系而家都好似系。 原意就12個嘅，因为曾经有人流出过张公司照嘅，即系流出过全员合照嘅。咁全员合照嗰时候有12個嘅，咁后屘有一个叫松尾美佐咧就辞退咗嘅。 松尾美佑定美佐啊？ 美佐。 美佑啊，美佑。 美佐。 松尾美佑。有 啊。 企人边做 个有？啊，系有。松尾美佑。咁就佢依营运嗰边就公布佢就学业啦，同埋所以就辞退啦。 系咪真系学业啊？我怀疑。 系呢啲嘢。 呢啲嘢公式讲嘅啫，你信就信，信就算咯。 系啊， 永远都系。 咁你个都系学业噶啦，你唔除非屋企人，因为屋企人反，你唔通话屋企人反对咩？咁你屋企人反对，你冇留选。出埋公職照噶嘛？ 屋企人反對，應該要夾，應該要去鄉下嗰度請佢再睇多次奶爸， 即 係 好似入邊個咁啫。 擺而家興啊嘛， 而家興 夾佢 個。唔係，如果你覺得有潛質嘅，我覺得唔嘥 少功夫 嘅。喂，係會做噶，大哥，你咪就係咪有版你睇啦。係 啊，歌幾紅啊嗰個？ 依家幾紅？哇！寫真集都唔知賣到第幾版啦已經。 而家先係跌少少啫，而家先唔知第二第三啫喎，而家先第二第三啫喎。长期第一噶， 得咁喂，咁嚟咁先讲下啲咩版先啦，11個，你哋嚟啊，我睇大头照，我冇一个有兴趣。 其实而家大家都系睇大头照嘅啫，因为系今晚即系录音嘅当晚咧，就栏目办公室中先至会系见到佢哋嘅活动嘅样，同埋佢翻组啊嗰啲表现，就开始慢慢去睇。 唔系，但系见面会已经做咗嘅， 见面会做咗噶啦，咁啊。 听日就举办嗰边做 啊，咁啊，听日做，听星期一，因为啱啱，因为上个星期一， 上个星期一系3號做嘅， 吓咁听日就， 听日就举办 啊，咁啊，大家留意下，咁啊， 假同汉叫一齐搞啊， 一齐，因为佢得10個啫嘛， 啊， 系啊，咁嗰个 嗰个冇理由做单定，单定点会做啊，唔会嘅，唔会嘅。 咁呢就喺而家乃木坂嗰度呢，咁就有一个组，有一个榜喎，咁个榜其实就係嗰个网站做嘅， 即係自己网站做嘅， 自己网站做嘅，咁我就根据呢 就是呢個 Twitter 嗰、那個Twitter 嗰個 like 數，即係個心心心心數，同埋嗰個 hashtag 嗰個數、 嗯、 個數咧去計嘅。咁啊，而家就計咗有九個有計咗九個 member 嘅，等先九個十一個嘅， 十一個 member 計曬， 十一個嘅。咁啊，睇下先，十一個。咁啊，十咁咧就十一個清功例啦。咁、嗯、啊，冬菇頭咁嘅款啦。咁啊，2003年8月1日出世，獅子座啦，奇玉丸啦。嗯咁啊，冇乜特， 十五岁啦， 十五岁啦。 佢就当初好中意阿平手。 哦，呢个好中意平手嘅， 呢个 款都个头都特。 所以因为咁样就去咗选去选诶呢个选手山。 你冇听过咩？ 咦？呢个系归国女子嚟嘅，英文系 Todd 嘅。 归国女子啊？咩国啊？ 沙布拉。苏克 沙地阿拉伯 系沙地，好似沙地阿拉伯 吓，游王嘅王游王区嚟噶， San Francisco 啊，三藩市啊， 三藩市 啊，哎我都唔系因为有一个，因为咧而家 SKE 选秀有一个真系杜拜噶， 系啊 SKE 个真系杜拜 ，SKE 个真系杜拜噶，好惊，但系几靓女嗰个，我留意下， 嗰个系靓女嘅，乜因为嗰个系讲翻差少少，嗰个系好似 mix 嘅，佢话佢。好似有 個老豆法國人， 係啦， 大家但係就杜拜做嘢，佢就一係杜拜住，出世到杜拜住，但係個 但好似係建築公司嚟嘅 嚇，哦，咁更加杜拜， 更加杜拜係起樓，咁學校嗰陣時咧就入咗器械體體育素體操素體操部嘅 ，OK， 所以呢個佢喺板道入邊咧最中意咧就大元桃子、長濱 Nelu 同埋阿繪崎亞實。系啦， 紫旗牙神 啊，紫旗牙神， 牙牙啊嘛， 牙牙， 跟住好啦， 其实个样系几好嘅，不过条眉就有啲粗， 嗯， 要清功啊， 清功， 系啦，咁跟住就第十位啦，北川由里啦，2001年得大少少啦，2001年8月8日出世，又系狮子座，都咁中意狮子座嘅，咁啊，之前佢系左粒身嚟嘅，咁啊后来就唔捞，咁咧就 呢个我唔中意呢个， 啊呢个 我唔中意， 就唔捞，咁咧就捞呢个，咁啊结果掂咗。 变咗入咗队， 系啦，咁啊， 今年17岁， 系啦，咁啊，跟住就第 呢啲系为红，所以即刻转工嗰只嚟嘅呢啲系。 咦，佢系 America 出世嘅，归个女仔，所以又 top 得嘅英文又系。 系啊，应该 OK 冇。 如果阿 Tim 有机会去试下用英文沟通呢样嘅先。 英文， 唔系佢有冇喺嗰边住过先？有冇嗰边？ 佢话喺 America 出世嘅归个女子咯，我唔知有冇住过。 如果冇住过， 应该住过嘅。 不过而家就喺神奈川住嘅。 啊，唔系佢， 唔系英文 OK 嘅。 佢喺小学时代就喺就喺美国嗰边stay 咗五年嘅。 哦，即系阿边个啦？即系阿边个啦？阿希拉里嗰只啦。 嗯， 系啦。 佢个擅长个乐器咧系有啲似吉他嘅物体咯，叫个塔利亚。 哦，夏威夷小吉他系咪嗰只？即系唔系嗰只夏威夷嗰只？ 即系发长，系应该系嘅，我应该系嗰啲乌罗罗嗰啲咁嘅嘢， 应该系嗰只啦。我 但系个样子又唔似咯，见佢个样 子。哦，我 系咯，咁就中意嘅 member 就系松珠沙友里咯，即系沙苹果。 OK， 小苹果， 小苹果。 哦，松珠沙友里哦， 松珠沙友里。 OK， 咁其实都佢喺入边都 OK 啦，我觉得佢样系标志嘅。 59号啊，当时系 系59号，当年 好啦，咁啊，跟住第九位早川圣来啦，处女座，2000年8月24号，幼年嘅又大少少，大阪人， 嗯 啊，最恐怖大呢、這个世界最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大阪人， 点解咧？ 太好人啦， 我觉得可能太咩啫，我惊佢会走综艺路线咯， 太活泼啦，大阪人， 唔系有时啲。需要一啲咁嘅人咧去做啲综艺，即系比较表现综艺力嘅，因为你某程度上你冇啲咁嘅综艺咧，你成就觉得成对嘢就寡咯。 咁啊系， 啱啊。 33号啊，嗰时我啲相 ，so 我啲相系33号。 呢个大头照佢麻麻啫喎， 呢张大头照可以啦。 但系 我觉得系有啲即系可能眼神有啲抑郁嘅，望落去就啲骤眼望。 但系成个人都抑郁啦。 哦， 嗯。 哦、不过大阪人如果佢咩嘅话就嗰啲抑郁嗰啲就会应该唔会点样抑郁，但系佢话推啊，我冇乜边个特别推边个咁样，未识啊， 咪从我 因为佢阿哥中意特板道啲人，所以佢再选 哦， 系，哦，维阿哥， 即系阿哥，即系阿哥好想啲，想好想去认识板道啲人，所以咧就叫阿妹去上， 立身不良呢啲叫做 系啦。 唔系我听下个妹肯受啊吹啊， 似系佢我听佢啲嘢问题好似系咁写。 哇，个妹真系好鬼就阿哥，哇掂啊呢啲， 喂， 但系当佢当人问佢诶希拉卡拿咯诶，我知咧 Damian 吧。Man de nan de ska 咁样 冇啊， 唔 知啊， 话乜都唔知， 唔知啊，唔知啊， 唔知， 所以咪话， 所以其实系哥想佢选，想佢入紧度，佢系好幸运入咗去， 为咗个阿哥，唉， 呢啲真系讲粗口，呢啲真系， 呢个真系，唉， 呢个真系讲粗口。 咁啊，跟住 就一个第八， 你睇下 挂桥沙耶香。 我、哦、呢、這个印象，呢、這个俾我个感觉有啲似啊 HKD 嘅嘢 ，Master Emily 喎、啊，呢、這 个有啲似， 有啲似、啊， 有啲似个样大棚牙，望落去有啲似诶 Nicole B， 爸爸你知啊， 有少少似，即系个棚牙个招个样， 系咯，但个 样系标志嘅， 系咯， 标志啦， 系、 OK、 江山元一诶、高中一年级。 高二年系咯，十六岁系咯。 原咦，但系啲人评价唔错呢个女仔，原石感几强喎呢个。 哦，睇个样都原石啊。 系咪发型嘅关系啊？个原石都系啲，个原石都系呢个发型嘅。 嗯，咦，但系佢系中意我推喎，道边你交喎。佢中意佢嗰种天然外。 啊！ 哎呀，死啊！佢呢啲都系。 惨喎！佢天然外都就系介意， 四日佢都系天然外款嚟噶，睇嗰个 睇咗样似， 系啊。不过天然外得嚟会可能会上碟，边个话杜边尼加对应唔好啊？我系听边个喺度？唉 ，anyway， 系 杜边尼加系 冇啊！由始终我 有人话杜边尼加对应唔好啊？系 算啦， 难啦，是但。 好啦，佢冇呃过啫。 继续。 好，第七位金川沙耶啊，咁啊， 沙耶， 2001年10月30号出世啊。 嗯 ，O 型血 十七岁， 咦 呢个系板度出世嘅 member， 即系佢继桥内奈美同阿北野日奈子之后第三个， 系啦，就系 北海道出身的， 北海道出世嘅人，北海道人嚟嘅， 嗯， 啊补翻个啊，啱啱讲个毕咗业就补翻个啦， 话佢感觉上似身高就164，就个人感觉就好似啊，板度嘅，喂阿举板嘅织田柯丹娜娜。 个款似，不过我觉得佢个款似石心红花多啲，似我得啦。 我得，但系我系我，因为可能仲系依家长头发个样。如果你话似柯丹娜娜就我又唔好。 都睇对翻以前柯丹娜娜都唔似，我觉得佢似石心红花多啲。 石心红花，但系佢标志嘅石心红花。如果我认为，我个人认为， 哦，都系嗰啲咁样嘅啦，基本上系。但佢就话少少似，大概少少似柯丹娜娜咁样就系咯，系咯，柯耐啦，继续。但系好啦。第六位啦，此久保美穗，又系狮子座，请埋狮子座嘅，八月十四号出世，2002年152 cm 比较矮啲嘅，少少似牙牙， 有啲似 牙牙，尤其是嗰个面型嗰个阔度同埋嗰块同埋个耳嘅棒度好似牙， 个嘴型都有啲似， 系似牙牙嘅一个， 综合上应该系都系吊丝嗰款。 都系吊丝嗰款噶啦，又话之前系男朋友，个个都话之前系男朋友，唔讲啦呢啲。 系算啦呢啲。 好啦，第五位贺喜遥香啊，又系狮子座，八月八号出世，2001年。 咁多大猫嘅点解？ 系啦，点解咧？潮流兴系嘛？ 嗯， 咁啊，谂唔到就潮流兴啊，基本上。 系算啦。 咁啊，18号。苏鲁嗰时佢系18号，咁啊自己对翻。 咦，佢唱歌比较重，即系可能低音嗰方面佢比较上手啲。 呢只得哦，即系低音炮嚟嘅呢只 系。低音炮，精致啲 friend 嚟嘅可能。 精致啲 friend。 系啦，咁啊，跟住佢中意边个咧？自田爱佳、富田绫花同埋山下美月。 啊，山下美月呢单嘢，可能后补如果有机会讲一讲。 有机会讲下啦，好大镬。 哇，好大镬。 嗯。好啦，跟住之后就第四位柴田油菜，油菜咁啊就系三月三， 要油菜系 油菜定油菜？ 有啊有啊， 油字嘅油啊。 跟住就十五岁三月三号，咁就睇下先啦。柴田有菜嗱，佢做过咩嘅？ 做过子役，即系做过啲童星，系啦， 童星嘅。 嗯，咦，做过有川架纯嘅， 即系。 咦，同个有川嫁纯 two shot 系嘛？ 又中意平手， 系 又中意平手，又中意阿大元桃子同埋羽田，又阿尤加大帝， 即系羽田游戏呢个就系十五岁添，其实都 OK。不过望落去个样系几清纯嘅。 佢系做过，佢以前做过童星，跟住仲要同阿有，亦都同阿有 哦， 有 川 架上 合照个照， 合过照， 加入 咗哦，唔系仲要加入咗有川架上嘅事务所， 系啊， 不过系靓妹嗰阵时， 系啊，咁应该同 有相有靓妹嗰阵时嘅相， 系啊 系啊 ，OK 噶，好， 喂，靓妹嗰阵时开好多， 好，第三位嗰啲少少鬼鬼地，田村真由。九再大少少啦，年纪一月十二号出世，99年， 九九年 又系奇玉，又系奇玉人，咁多奇玉嘅， 好似最大型因为佢啊， 应该系版嘅奶田好似最大佢， 最大佢啦，九九年出世， 九九年 系即系啦，十九岁大学二年级生，咁啊，佢个款就少似佢哋话就似 加藤 史 范。 但是个样子都是清纯，但我就觉得跟加藤史范就差点，他的应该走于清纯路线，我觉得加藤史范是比较 model 样 子。model 样子是的，那么看看。 跟住就他的人就找到他那个黑比较黑历史中学时代的 Twitter 咯。 但都 OK 啊 ，OK 啊，唔系佢都系偶像宅嚟嘅，你见 都中意 AKB 噶，中意帕鲁鲁噶， 帕鲁鲁系咯， 啊中意帕鲁鲁啊，哎惊啲呢个， 帕鲁 惊啲 ，OK 我 性格都 似， 性格都似， 我未必性格都似嘅，到时再睇先啦， 再次睇先， 都要见个真人嘅，我觉得某程度上你唔见真人咧，我就唔可以断人死证嘅， 系啦，可以乱嚟噶，有啲嘢，好， 第二位。 第二位边个呢？第二位系阿远藤英啊，远藤 Sakura 啊 ，Sakura 系啦，今日2011年啊， 我 十月三号出世， 我个源字，我谂第二个字 啊， 你远藤英啊嘛， 远藤英咪近 算啦，远藤英 加， 咁啊，讲紧 38号 系啦，38号佢 number 系咁啊， 就今年17岁，高中二年级， 中意吹奏啊， 中意系就吹奏部， 吓咁啊又系 吹奏 啊，全村啲 friend 啦。啊！全程啲 friend 啦，又系 哦，远藤 Sakura， 远藤 Sakura 吓， 远藤 Sakura 中意嘅 member 啊，山田桂里花、金川佑惠同埋阿桂崎， 你个全全啊， 此其下 集同埋花花， 全做晒啦， 做晒啦，又全全又花花啦，啊， 咁呢个你应该要见下啦，呢个 应该都 OK。第一位同青阿丫咩？哇！呢个坚正，呢个冇得顶，呢个系抵。睇佢发围一个，睇佢净系 睇 个 款 都， 睇个 款都应该要发围一个。 啱冇晒 有啲似我感觉上有啲似深川武子 嗰啲咯。 唔系深川武子， 深川武子 H T 嘅 唔系 H T 啲，唔系讲紧 H T。 唔系演深川有个演员唔知深川乜鬼嘢，唔鬼记得啦。 都奶团嘅，我记得系，因为佢有粒物啊。 嗰粒麦啦，同埋个面型有少少似以前斜藤由贵嗰啲80年代样，好典型嘅80年代偶像，纯品偶像样。 嗯，但我记得我之前佢嗰日 live 系佢咪做 center 位咧？我记得，佢有之前喺2015年选过啲类似咩啲宝石嗰啲 model 嗰啲。 佢做过 model， 佢亦都 11岁嗰时候都有啲相出过嚟。 佢好似有做嗰啲 演艺嘢，我觉得佢系有做过，因为佢 Twitter 都有啲相流出去，嗰阵时做过啲一啲杂志嘅拍照啊嗰啲成嘅， 有嘅。咁佢好似 十一岁 Q 好多，11岁我觉得。 同佢好似参加嗰啲唔系佢记错咗啊，佢系啦，嗰时参加嗰啲选举啊 ，Sony 嘅， 嗯， 系啦，嗰个叫做新ho Image Girl 嘅选举，咁啊就攞咗冠军攞咗奖嘅，所以佢就好似港姐咁样，就有张咁嘅相啊，港有张港姐相喺度。 佢又咁啊，所以要帮嗰间嘢拍啲嗰啲 character 咯。 同埋佢之前系 做 PR 嘅活动。 同埋佢之前亦都系有一个叫做 Team Kulele Core 嘅呢一队地下乐团嘅 人嚟嘅， 就好似阿全全，就好似全全之前咁样啦。咁啊。 我估佢系佢个队名，即系可能要搵一搵，睇下会唔搵得到。 未见过，找不到，就是他的名字散了，未知道散了啩， 散了啩， 散了都不会过来参加了啊， 对， 可以散了，可以散了他一个，其余两个在睡紧斗那些呢， 我是呢， 啊，咁啊，咁啊，跟住， 咦，他读书都几叻噶， 系啊， 喺外资院教大学嘅附属名附属嘅学校小学度读噶， 但系佢冇讲偏差值几高，所以即系啊，但系佢名校都算系应该唔错， 应该算系名校 咧。咁啊，应该应为咗佢咁样睇，佢参加过呢啲咧，即系当全选咁搞，应该 即系都系资优生嚟嘅呢个， 资优嘅 呢个真系资优生嚟，因为佢话依间学校咧就应该系直入大学嗰只嚟嘅，可以 哦。 嗯， 即系升学大学，即系升学嗰啲， 即系一条龙，一条龙嚟嘅， 一条龙嚟嘅， 一条龙嚟 嗰 间 系， 所以 系啦， 啊，除非佢唔读嘅啫，咁啊，咁啊，佢而家年纪细啊，佢而家十系啦，佢十四岁啫，咁啊， 最细好似系佢， 最细佢，咁啊，人气最高系佢，咁啊，佢都有呢个咁嘅经历，就系吊，就应该系吊丝款啦， 吊丝款， 咁啊，所以都所以都玩得过，都抽得过嘅，都可以见下嘅， 点一定见，我觉得新人点都要见嘅， 新人点都要行个圈，都要 行个圈 都要见嘅， 即系见个面打个招呼都要嘅，即系你第一眼即系就算睇完相，你都唔可以。即系你唔见个真人咧 ，feel 唔到系咪真嘅？有啲 哦，咁系好多好多嘅，有啲系，不过更加多系咧睇相完全唔系嗰样嘢咧，你见到真人抌一声嘅， 系 即系正到抌一声， 抌一声嘅系啦。所以我觉得我举办咧呢班新嘅名班我咧，我无论如何都会差一次见嘅。 我以为讲照片嗰啲，我以为你讲紧， 照片都系有啲争啲嘅。我觉得我唔知点解讲翻少少，我觉得汉字举咧嗰啲相咧，同埋拍个 video 差好远。 都系争好远， 差好远，相完全睇唔上眼。 嗯， 坦白讲， 但系片又好似 OK， 但系片有一个就非常之 OK， 有一个系 OK， 但系其他其他都可以嘅。我觉得即系睇相咧，可能唔系我，但系有啲可能睇相好，但系我觉得拍片系争啲。 嗱咁啊，嗱咁啊，讲完呢个咩咧，就讲举办啦， 讲举办啦， 举办 举 啊 嘛， 汉字 先 啦， 汉字 嗱，应该讲评价举先嘅，因为评价举得一个啊，容易搞掂。阿细咧，阿上川轩啊，罗上川日奈，咁啊就点解嗌佢细咧？因为如果睇相咧，佢系似 Lelu， 但系睇影片又唔系太似。 有我就会影，我就会同你哋讲咧，就有啲似 BBQ， 有啲似 BBQ， 系啦。即系佢个中，我觉得佢系比较活泼嗰只嚟嘅。 系啦，但系相，但系如果就咁睇嗰张相咧， 但系佢自介嗰时咧，佢自己讲咧就好怕陌生人嘅，即系好，即系佢系沟通苦手嘅，叫做系怕生口嘅。但系年纪上咧，佢又系最细嗰个嚟嘅，都系十四岁嘅。 哦，所以就入呢、這 个系啊，汉字佢、 哦，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咧，希拉卡纳咧，依家嗰廿一个 member 咧，嗰二十个 member 应该定噶啦，即系就算依家影山暂时离开咗，佢应该都会翻嚟嘅。 嗯， 不过讲翻少少，即系影山咧，的确系犀利嘅。 哦，攞奖 攞奖，佢仲要读，佢系嗰科系读有关哲学嘅嘢嘅。 系啊，直头系哲学啊。 系啊，佢攞铜奖。 系啊，算系咁啦。 Very good 啊，good， 大哥真系叫学霸，呢啲真系。 呢啲叫学，呢啲先叫学霸，大佬。 某个结婚嘅唔系话做哲学家嘅咩？乜影都冇嘅。 哦，嗰、那个啊，嗰个 收皮啦， 嗰个爬山之后冇咗啦， 爬咗就系算啦，系继续发句，吹佢冲 出冰冻，吹冰冻啦，咁啊继续睇下其他啲嗱，举板而家就二期汉字举啦，咁啊冇话嗰啲人气榜未有讲嘅，咁 因为啱啱公布无奈啫，应该呢条数咧应该需要咧一个礼拜时间收集嘅，咁应该一个礼拜，应该下个礼拜应该有噶啦。 不过就小弟咧都有几个，即系佢有啲举办咧，佢有啲嗰啲自拍嗰啲 video， 即系嗰啲直排 video 咧，就嗰啲 promo 嗰啲自我介绍嗰啲。 唔系，其实奶板都有嘅，奶板同举板都有嘅。 啊，咁啊摆咗出嚟啦，咁啊，哦，奶板都啊，你有机会睇噶，奶板先。举板就公布，即系举板嗰个 page， 我睇咗举板个 page 就摆咗出嚟啦。咁就有幾個我覺得都 OK 嘅。咁啊，首先其大家都，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反對嘅一個叫做寫第一嘅個名添。啊，頭先啱嗰個想， 陳平劉李 子 李 子，唔係陳平李子啊，田村保賴先。田村保賴呢個真係呢個就真係唔講笑嘅，呢個吊絲初戀款冇得頂呢個。你我都鋪過呢個真係靚女嚟嘅，阿寶寶係啦。我哋嗌佢做乔宝宝， 乔宝宝， 先拉咁样啊？点解要 宝宝？阿宝宝，宝宝跟住，宝宝跟住加个乔字，好好 好 好 好外眼啊！ 好外眼啊！乔字啊！ 你 谂 咩乔字？你谂 宝宝？我谂起宝宝，我就谂起乔宝宝咯，因为冯宝宝咯，冯宝宝好啲啊嘛，冯宝宝啦就。 冯宝宝仲大过你喎，大佬。 冯宝宝加大过我啦，冯宝宝大过好，冯宝宝都系话 好多，大哥， 所以我阿妈啦，基本上。 田村宝奶系嘛？ 啊，田村宝奶啦，吓阿宝宝啦，跟住就另外山崎天，我又觉得又 OK 唔错， 有 唔 系田村宝奶个样有啲似山本彩 mix 小岛洋菜咯。哦，你要我你我睇你要我讲嘅话， 哦咁上下咯。 我觉得关由美子呢个女仔咧，感觉上系比较大小姐气质嘅。 呢个索啊，呢个关由美子。 唔系佢就喺网上就系索嘅，但系睇你睇加埋睇个 video 咧，佢系望落去清清纯纯嘅。 但系酷喎，少少 有少少酷， 有少少酷啊，关由美子 系啊。但系如果我睇 video 咧，我印象中咧，起码有两个至三个左右咧系吹石屎风。 吹石 系好多吹石屎风嘅， 系好多吹石屎风， 系可以。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系Hiyakala 嗰边咧，已经金川美久系都系吹石屎风， 系 啦， 系。 依家再加多汉字佢有两个吹石屎风，系咁多人吹石屎风，跟住吹石屎风咁容易个吹， 好彩唔系小号啫， 唔系嘅。 系你啲小号点样吹小号噶？ 唔知 薄咁样吹啦， 咁样， 所以叫小号嘛， 吹啲打就得啦。 系，有机会嘅啲打，好难讲， 好难讲。 跟住有一个咧，净系个姓咧都啊咩重平乜鬼嘢话嗰个 重平离子， 重平离 子，哇嗰、那个得个姓都觉得巴闭啦，重平咯大佬，系咪家姐又乡啲 friend？ 系咪家姐又乡啲 friend 嚟噶咧？ 系啊，依家话重平对家姐啊嘛， 系因为重平呢个姓咧就唔多嘅，系以前啲将唔知将军定乜鬼嘢啲姓嚟嘅， 大名嗰啲啊， 大名 系啊，嗰啲姓嚟嘅，好捻大镬嘅呢啲姓。 唔系啊，仲听闻咧，佢有间集团，好似都系用呢个名 字。系啊，所以都几恐怖。但系个样咧，佢嗱，我就咁睇个样咧，睇相个样咧。就唔係太過純日本人樣， 即係 有 少少咩嘅， 佢有少少亞澳 feel 嘅， 嗯， 亞澳乜鬼啊，澳真奈美嘅 feel， 有少澳真奈美嗰只，我中意嗰一套，又有少似，又有啲， 即係有少少鬼鬼地， 係有啲係啊，係意大利鬼嗰啲咁樣嘅， 即係好似我頭先之前講話 SKE 有個咪 mix 嘅， 啊， 佢感覺係都有啲 mix 嘅，但係少少咯。 哦、 但呢、這个但呢个系但呢个系重平系重平系奶板定举板 汉字句 汉字句，所以又系哇两间够诶两间够两家够全队真系冇得定咧，就系你乜嘢都要保住佢两个，保俾佢两个毕业嘅真系，如果唔系大镬真系。虽然 Sony 都有钱啊，阿二小姐 即系财阀对贵族啊， 财阀对贵族啊呢、這个黐线， 系啊呢家话系财阀呢个系。 系啊， 家井财阀对重平贵族啊嘛，系咪啊？ 系啊，黐线嘅，简直系重平杀马，真系都系杀马噶，有冷艳 feel 啦。啊，咁但系就几高几重， 有， 不过就 二十岁。苏窿做咧就58号，咁就165米高。 啊，高啊，算高。 就中意嘅 member 阿星野 Minami 星野男，就道扁利加同埋小坂菜奈。 1.65米系嘛？ 1.65米咯， 1.65米算高。 点解我呢边睇住1.665米嘅？ 诶，佢可能有人抌多啦，就 打咗 好 多一六五， 应该1.65米嘅，冇话6.65米或者6.5米嘅。 1665米我都突然惊噶啦。 系啊，成碌惨。 但系佢中意，除咗中意即系扮到知咩把之外咧，佢中意音乐咧口味咧只系中意 rock 系多啲嘅。 有个款有潮。 系啊，唔系喂，佢中意写 One Ok Rock 啊。先杀师叔 ，Sekano，Sekano，Wally 嗰啲 啊， 哇 ，OK， 呢个又即系可能佢可能又中意即系中意文，即系感觉上系文静，但系中意 rock 底咯， 即系表面即系咩内里表面系文静，外里 open 嗰只啊， 哦，即系心 又未知 open 嘅， 即系内里咩心里三本菜嗰啲啊， 系啊，类似啦。 咁啊，有绝对可以睇，不过如果我睇，我就一定会睇田村宝奈先。 嗯， 田村宝奈点解嘅？ 我个款，我个款真系，喂，个款真系睇落啲，嗱，佢睇相又即系我又觉得有咩特别，但系睇个影片我觉得好鬼死正。 嗯， 吓 ，OK OK OK。但另外有一样嘢想提一提咧，就咁即系依家九个 member 咧，全部长头发，除咗一个藤吉夏玲呢个女仔，依家啲人开始留意佢，话个 feel 有啲似平手，当初嘅平手。 有平手， 有平手， 咁要揾翻个短头发嘅落去，咁 唔系就短头发啦。但系问题唔知边日，我就不过睇影片，我都仲未感觉到佢有啲咩平手 feel。但系啲人认定佢可能会系平手嘅位， 咁可以变，咁可以做嘅啫，家阵。 唔系啊，唔知啊，啲人系咁上面留言噶，你啲嘢 太早啦嘛，讲太早啦嘛，讲呢啲嘢讲得。 乜嘢未结够，迟到边埋有啦？有问题咪又做唔到，系咪 算啦，唔管你啦。咁佢拎清叫罗赞喎， 哦， 罗赞叫做 藤吉夏玲叫罗赞 啊，罗赞。佢自己即系 我 嗰个 系 拎清 推 set 都系推 set 风嘅， 系啊。 咁佢好戏，咁佢好戏个名就 应该好戏， 好戏个名就 唔系咦？佢好中意即系跳舞，都系好中意跳舞嗰只。 O、okay、K 啊，我诶又可以留意一下喎，呢个佢笑多啲 O K 嘅。 田村宝乃其实我都觉得 O K， 望落去就佢觉得即系可能同阿大小姐可能都觉得阿大小姐都好可爱，好有、见到大小姐都好有自然，好有 自 疗感，系 纯品品可 爱，系纯品品，即系佢个人都系属于几有纯品嗰啲。 系啊，呃得过嘅呢啲， 呃得过 ，绝对呃得过。 我见到山崎天，令我谂起天妇罗呢啲唔系。 另外一个叫深田希拉罗， 呢个叫深田希加罗，深田光。如果夹硬直就深田光。咁呢个又系呢啲样，不过就得意啲。 Sissimaru 佢拎清咗。 哦， 系咯 ，Sissimaru。咁就哇，身高就17岁，身高就150， 啲矮 啊，标准日本妹子身形啊， 哦啦， 算矮噶咯， 瘦 系算矮噶，系矮噶， 系咯，算系矮，算系即系足我估系日本一般嚟讲嘅身高咯， 即系道边麻有几高就几高咁咯， 道边麻有5几，差唔多6噶，对阿麻友都差唔多， 哦。 O K 嘅，望落去都清清纯纯嘅。 咁佢而家同马里奥差唔多高嘅啫，马里奥都系米5嘅啫。 系啊，应该高过马里奥少少。 系唔紧要啦，高过高桥南得啦。 啊，咁啱啊，唔系咁高桥南148啊，大哥。 系啊，高少少啦，大到优子咁咯。 大哥，多嘢。 点解突然之间我觉得点解几个系个疯狂中枪？ 哇！原来等先，田村宝丽，哦，大把人嚟噶喎， 又呢个十，呢、這个应该系咁多个中十最细嗰、那个山崎天系咯，佢苏恩布嗰时十二岁， 即系 依家13岁啦，应该。 咦，田村宝丽20，大把人嚟噶， 但系好高喎，163喎， 哦。 哇，好高喎，163， 好高啦， 仲要13岁已经13岁， 咁啊可以再高啲。 系啊，咁佢系好中意变脸，即系好中意玩变脸，即系应该又系综艺咖感觉上。 夹埋隔篱， 同埋都系运动系，即系佢都佢好中意运动。 你隔篱填咗14岁都先1.7米啦，唔系高少少咯。 系咯，山梨天， 不过个样就有啲黑，即系佢 show 咁个样系有啲黑。 唔系啊，好得意噶！佢应该佢哋嗰啲咧，我怀疑咧系嗰啲即系通山跑嗰只咧。你觉佢入咗团之后，佢就自然会白噶啦，系咁噶。 啱嘅，啱嘅。 好多团，好多 都系噶。 Lelo 都系噶，我估都 系。 系 啊，好多黑妹噶，唔知 啱唔啱啊 ？Lelo 当初出嗰时都系黑。 Lelo 黑地噶嘛？ 后屘可能系因为 keep 即系护肤啊，有啲成啊，自然白咯。即系注重个防晒嗰啲成咧，都一定会有啲嘅。 即系可能室外通山跑咁，跟住就嗰团之后，跟住可能喺室内嗰啲清啊、剩啊嗰啲 都系通山跑，不过室内通山跑。 系，所以咪跟住咪可以白啲咯。 跟住亦都有个人好中意美白嘅，咁叫手西教教佢，咁咪白晒咯。 啱啊。其实侯普生入面都有啲望落去都 确实，土生都唔同咗样啦，黑本。 依家系啊，依家个样系真系执过晒，真系唔同咗样。 黑本， 即系个样仲系嗰个样，但系已经感觉上个 feel 已经唔同咗。 卡拉尼大佬而家连奥斯奇都赢埋，大佬以前奥斯奇几拉丑样啊，初出道嗰阵时，睇下而家样，奥德拉拿又系完全唔到样。奥斯奇即系奥斯奇 style 嗰、那个嗰、 那个美观， 美观入美观离乡，美观离乡，直头而家你望落去个样几型啊，即系个样几肉酸啊。 系当初嗰时的确系有啲肉诶、我又唔可以用肉酸嘅，不过之后有啲奇怪咯。 系啊，咩哇咁都入得嚟嘅咁样 咁。算啦，呢啲可能都系执得到嘅，可能执啲嘢咧，我估某程度上 系啦。不过阿曹操啊嗰啲就 系啊，头先应该呢个应该系咁多个板道入边最细嗰、那个入到团嗰、那个， 仲细个牙牙 啊，仲细个牙牙， 仲细个牙牙， 佢已经有两个细个牙噶啦。即系依家即系如果计举板就梗系最，即系佢已经唔系最细啦。但系依家问题系。如果计希拉卡拿咧，最细嗰个头先就嗰个最尾嗰个咯。 阿细咧， 细咧啊， 即系细咧，大咧细咧， 系啊，细咧应该系做咁多个钟最细。即系如果计希拉卡拿就应该已经超越咗，即系已经最佢系最细噶啦，变咗。 哦，咁啊，你可以。咁可以去继续睇睇嗱，继续拉布。 到时啦，睇综艺节目啊，我觉得应该今晚知啦，应该可能今晚或者清下集噶啦，应该。 唔系拉布版就今晚，即系嚟紧九号呢集噶啦。咁我谂举版咁应该之后个礼拜啩， 应该 或者再之后个礼拜， 应该隔多个礼拜。应该隔多个礼拜。 今晚咧， 未必今晚。 冇，因为佢听晚先至见面会。 啊，做见面会之后先再上综艺。 见面会之后佢先至会做嘢，但系做唔做得切咧？一定做得切，厕所位嚟噶嘛，我点会做唔切咧？佢而得有新嘢，快啲上啦。 啱啊。好啦，今集差唔多啦。 好，今集差唔多啦，好啊。 唔系讲平手咩？ 啊，平手系。 不过讲埋先咯，好快带大家大个先。 平手讲两句啦。讲两句。平手咧呢排个表现咧，即系其实 系跌晒锅嘅， 跌晒锅咧。如果就咁一个出边嘅人，如果就咁睇到咧，系令我想起板野友美当年嘅闪电模式咯。 嗯 啊咁啊，但系其实你睇落，你慢慢咁样睇落去追咧，无论系 Utacon 又好啦，咩 FNS 嗰啲又好啦，咩嘢其他音乐翻组，依家十月好多日本音乐翻组， 系日本翻组或者户外 show 咯， 户外 show 噶嘛。其实系睇到平手咧系顶唔顺嘅， 系。大家系顶唔上，因为其实咧，我可能再倒翻少少大啊。佢其实咧，我嗰阵时八月嗰阵时去睇佢横滨嗰个演唱会，佢嗰日表演两日表演嘅。咁我睇尾场嘅，其实某程度上你睇得到咧，如果平手咧系咁不停咁跳咧，佢系去到尾嗰阵时咧，已经系唔够力噶啦。咁你见到咧当佢哋要走啦嗰阵时咧，要还绕场一周嗰时咧，阿成手系耷晒头，系咁喘气。即系证明系已经系体力不足噶啦， 系啊，同埋佢平手有个问题嘅，佢而家系佢自从嗰单嘢之后咧，佢你有冇见到佢个头咧？佢个头咪特别有一执好长嘅，好长遮住只眼噶嘛，有齐个阴遮住只眼咧，佢系咧唔想咁多机会见到烦咯。 或者唔好有眼神接触， 唔好有眼，尽量避免眼神接触啊！尽量咩？我做完嗰坛嘢，我做完我要做嘅嘢，我就收工翻去咁样样咯。所以其实开始咧， 有啲系我系担心喺精神方面都出咗啲问题。 吓、啊，精神方面，我系担心佢呢方面多过 佢系应该系某程度系人群恐惧症嗰啲。 河西自美嗰啲咯， 类似或者其实我之前外街点样执业都可能有同呢啲嘢有少少关系。虽然我唔敢话佢100%好有关系，但系都有少少关系。 但平手就嗰样嘢就大好多，因为当 因为当事人 住佢而嚟啊嘛， 件事系通住佢而嚟。 咁所以就系好明显嗰单嘢之后咧，系变化好大咯，系突然之间。咁所以其實睇而家咁同埋佢哋營運又冇話特別去開導佢啊，或者咩心理輔導啊，冇做。 唔係可能做咗都唔定咧，你唔知嘅有啲嘢。 咁啊，跟住佢啲歌啊，繼續俾佢咁樣樣咯，冇即係變咗。 係啊，所以係擔心緊，即係究竟係咩原因，所以令到佢咁辛苦咧？其實某程度上，你好似頭先我話齋，即係佢由演唱會開始，到佢可能又要做宣傳。宣传佢套戏，跟住做完宣传套戏啦，跟住开始又要不停咁走啲巡回 con 啊，或者即系户外表演啊。其实某程度上喺巡逻影片入边，你其实都睇得到佢开始啲跳舞嘅体力咧系不足嘅，所以你见到咧不停咁走几场去表演咧，系好似即系好似头先嗰个 FNS 嗰个，同埋嗰个 HK 个 Utacon 系 Utacon 咁，其实你变咗佢好 hea 跳咯，唔系 hea 跳嘅，可能。 佢体力不足咯， 即系尽咗力， 尽咗力，但系佢唔可以出得太多力，即系一出力可能佢就唔得， 佢会晕咯， 佢可能会唔得， 唔得啊！ 我只可以话唔得，唔可以话晕嘅，佢未必会晕嘅，但系问题佢冇力咯。 但系红白点算咧？ 我唔知啊，到时再睇咯。红白我都会觉得佢会好，都系好似咁跳出嚟，即系丢佢咁跳。 佢就系嗰时红旧年红白，即系旧年红白，阿律子都 就断咗手添 啦，都晕晒噶，阿平手啊，冚唪唥晕晒跌晒落地啊嘛。咁 停断手啦，停手， 平手定断手啦。咁基本上而家嗱，而家咧就啱啱就有呢十几个出嚟。咁咧听闻咧， 唔系show嗰阵时出过噶啦，出过几个噶啦， 出咗几个啦，即系补翻几个啦。咁之后佢会咁样慢慢去玩咧，我谂平手慢慢都会企喺后面，或者会甚至会唔出， 或者停啊， 或者停，即系佢即系有排，等佢好翻先，即系等佢唞唞先， 或者休养咯， 休养一排先， 休养一排先，再先有机会见大家，应该有月。预一年半载都唔出奇嘅， 要 长 头 啊，长休啊，一年半载已经好轻噶啦。 系啊，呢啲好难 讲，即系已经好 minimum 嘅预计噶啦。 我谂佢最多中间都会拍下嘢咁样咯，即系好似 会有嘢做 好似阿全全咁样中间拍下嗰啲相，影相啊，去下旅行啊，嗰啲咁样， 类似咯， 公器私下用啊，咁样嗰啲咯， 类似 咯。 但系若果你作为一个观众嚟讲，你但系。虽然都知道情况不是话咁好，但系嗰个态度又真系，我觉得有 哦，咁啊绝对唔收货啦，有人喺度闹啦， 系有人闹啊，你出打一定闹噶，冇唔闹嘅，因为你表演就系要专业嘛， 啊， 日本人文化就系咁样，佢唔理你会你背后有几多嘢，即系我哋嗰边系用嗰边可怜嘅眼光去望呢件事。但系实质上啲眼光，大家嘅眼光始终都系觉得佢表现唔好啊嘛，佢唔会深究佢呢样嘢噶嘛， 冇得解释噶嘛呢啲嘢。 系啊，即系我哋叫佢有啲深究，即系觉得佢因为咁原因，所以就出咗呢个结果啊嘛。但系一般嚟讲，啲观众系唔会理呢啲原因噶嘛。 我谂起呢单嘢，谂起当年前田 啊，似阿张后来啦。不过佢冇话佢，不过平时冇话你争过冇争举办啫嘛。咁样咯，咁啊睇下。咁啊，应该下一单开始咧，听闻就话会选拔，咁啊就唔会再传言噶啦。咁啊，睇下 点先啦。我觉得到时再睇啦。依家始终只碟都未出街，都唔知几时出。曾经传闻话十二月出，但系依家咁嘅情况，可能 delay 多几个月都唔定。 出年三月到啦，二三月到啦， 可能系咯。 跟住跟住五月先搞握手会咁样 咯。可能系 咁望啦， 望，因为差唔多噶啦。因为检打，我检打佢咁快，希望咁快出咧，就系因为其实佢实。手會应该去到十月就冇噶啦， 系啊，连今年圣诞前系最后， 最后好似廿三喎，佢冇廿 三，好似系全额嚟噶，冇记错， 系好嘢过额嚟， 过额嚟嘅咩？ 唔系好似 我唔记得全额嚟嘅，好似系唔知廿三号定乜鬼嘢系全额嚟嘅。咁跟住就冇握手會噶啦，今年2018年握手會就會完噶，咁就剩翻2019年睇下幾時開齋啫。咁啊應該咁啊，如果佢要開齋嘅話，即係出新碟啦，因為佢碟都完啦，係咪先？咁啊，所以要睇下佢二三月嘅時候佢再出碟，跟住就煲埋佢嘅周年 live， 跟住我話繼續唔中啊，咁啊繼續等佢個和國嗰只啦。 你应该系咩？我系 奠定身想等举共和国啦。上次抽嚟抽都唔中，费事唔好嘥我时间，唔好嘥心机。我唔信举办会，我唔信出年抽得中。如果出年抽得中嘅话咧，举办人哋下跌，我先会抽得中嘅。因为举办 咁 犀利， 咁未必嘅。可能你个，可能你咪即系扶多啲阿婆过马路啦。嗰啲神去神社摆多添多啲香油钱啦。 添好多香油。 或者拎个电话去咩啊？去雷门子嗰度扫一扫啊。 系啊，都得 呢啲。 我成日扶阿婆过马路喎，已经我搭地铁养阿婆坐噶， 啱啊， 系啊，都冇人品，冇计，算啦，是但啦，唔 住蛋啦， 系 啲， 系唔紧要， 到时再谂， 到时先讲啦，唔讲呢啲嘢， 好啦，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睇下年尾有冇机会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 冇就新年快乐啦， 拜拜。 you